下任总理。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今日天晴干燥，吹和缓至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四有骤雨，稍后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五和星期六早上气温降至20度以下。现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694点，升281点，成交金额28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78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40点，升9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95蚊，跌个八；美团288蚊，升7.4；安踏体育124.4，跌2.4；盈富基金26.38，升2.8。中国平安58蚊，升2；阿里巴巴164.8，升9；小米集团22.05，小米集团系22.05，升7；比亚迪股份279.6，升2.8；吉利汽车25.25，升4.5；友邦保险90.5，升3.0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8，英镑10.702，瑞士法郎8.436，澳元是5.79，加元6.297，新西兰元5.537，欧元是9.049。每百日元对港元6.81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51。日经平均指数报29200点，升174点。港金现价报1639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2.39美元，卖出1773.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就系西九龙公路啦，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政府合署大楼对出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美孚，咁亦都影响到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啦，龙尾就喺昂船洲嘅污水处理厂啊。重复多次，西九龙公路即系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政府合署大楼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排到去美孚对出。亦都影響到青沙公路落翻西九龍公路咧，就比較擠塞，車龍排到去昂船洲污水處理廠。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咧，只係車多少少。咁最主要咧，車多擠塞啦，都係去北角同埋跑馬地方向，龍尾就喺中環廣場。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就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高士威道去北角方向近住兴发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喺摩顿台。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车多，龙尾翠屏南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天水围的天影路，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天影路去洪水桥方向的车不能够左转去平下路，现在巴士路线 K76 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和马鞍山绕道翠涌华庭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劇830强势呈献乔家的儿女， 一个讲述乔家五兄弟姊妹的家庭故事。他们在艰苦岁月里面彼此扶持，相依为命，展现平凡生活中的坚毅和美好。 国剧830乔家的儿女，10月24日开始，星期一至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18+2二台好日子。 1989年，香港电台第二台制作音乐舞台剧《风雨摇滚》。 哈、啊，怎么这么时唱歌，在啦啦啦啦直播？难道是你是我听错望错？怎么竟继续跳座？ 《风雨摇滚》当年于演艺学院演出4场，由黄海芹、杜德伟主演。 18+2 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政府透过疫苗资助计划资助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儿童、智障人士、领取伤残津贴人士和部分综援受助人去参加计划的私家诊所接种流感疫苗，资助额仲提高到每剂240元。详情可浏览 chp.gov.hk或打21252125查询。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星驰， 有人听的，不论是你的歌定是你的疑惑。 疗伤之后，如伸手独救，残弱已久，必须挣扎，百心不退后，途中方。 人嘅角色路程不断咁样转变，当 Robin 准备做妈妈呢个过程咧，亦都对自己同埋前路有好多疑问嘅。佢尝试写落 demo 当中，令佢感动嘅咧就系当佢收到今次歌词嘅时候，发现词人就好似回应紧所有佢呢啲问题咁样。 疗伤之后，仍出手剧斗。 作曲 Robin 填词陈耀心，编曲监制苏道志，今个星期上榜第3个礼拜，回落9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20位。Robin 尚有一堆理由显出我优秀。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閒，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风骚快活人。 好，早晨早晨，星期二风骚快活人嘅时间啦，我系梁继章， 我系阿瑞， 我系阳光普照阳刚强， 阳光定阳光啊？ 阳光普照嘅阳刚强， 好，非常阳光啊！希望大家都一样。今日嘅天气咧就26度，咁啊暖翻少少，不过天文台都讲咗啦，星期四风又嚟啦吓， 正啊！ 恭喜你要带来呢个秋冬嘅季节啊！ 好嘢， 好，早晨早晨，陪住你有3小时节目， 着秋装 嚟。抽啦抽啦，抽来又抽去， 应该啦。 我哋有呢个风的季节， 但唔使咁快着羽绒咯。 凉风轻轻吹到耳边，进了我耳根，夏天都会听不见声音。日子匆匆走过，会令我有百感生，记挂那一片景象缤纷。随风轻轻吹到，你步进了我的心，在一息间改变我一生。付出多少血腥也没法去计得真，却也不需再惊惧风雨侵。 呢季节呢个版本属于 Solar 嘅，10:14，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从风沙吹起，想到似季节变更，梦中醒却岁月如飞奔。是否早定下来，你或我也会变心？慨叹怎么会久啊，终要分。狂风吹得起劲，朗月也要被蔽隐，泛起一片迷蒙尘埃滚，掠走心里一切美梦，带去那欢欣，带去我的爱，只是独留恨。 晴干仲嘅星期二啊，咁啊吹和缓冬至冬嘅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四有骤雨，稍后气温会显著下降噶啦。星期五同埋周末早上气温会降到20度以下，保重身体啊！迎接住呢一个秋冬嘅天气。今日早上一样有我哋三个风骚快活人陪住大家。马老师啊，细路长话点俾你听啊？ 吓、 啊， 我冇、啊， 因为咧，你成日话我哋对你冇礼貌，我哋唱起歌俾你听，吹啊吹啊， 系咁啊，系嘅， 吹啊吹， 好开心。 吹抹干眼眸泪， 真系好中意听你唱歌。不如揾日我哋嘅风骚，你开半个半粒钟呢一个小细路长唱歌啊？ 冇， 系咯，佢我发觉佢好中意唱歌。你 中意唱歌，真系咁中意唱俾你听啊？ 咁我听到啊， 系啊，咁啊点啊？我听到 吹啊吹啊！喂，天气咧转啦，咁啊，所以咧，你呢排会你会唔会为咗个季节去换季买衫？ 非常开心，好中意。 系啊， 我已经因为咁样啊，又借啲嘢就系买。颈巾啊！ 我想问一样嘢啫。咁咧，你买咗之后咧，你会唔会抌啲旧噶？即系你拎走嘅咪抌啦。即系可能你去捐咗佢又好，衣物回收好，你会噶？ 会嘅，因为呢一个其实系一个断舍离嘅一个方法，咁就会令到你屋企唔会堆积如山。因为其实当你堆到去有一个成情况咧，其实基本上你已经唔记得咗你自己有啲咩啦。 系啊， 咁所以其实好惨嘅。 但我又想问咧，因为我中意某一类衫啦，我讲过啦，譬如我中意白色啊、黑色，我又谂啦，如果我买一批新嘅，又系咁嘅色嘅，其实我买嚟做咩咯？你明唔明啊？我好似冇换个季咁。 但 系 你之前嗰啲衫，好可能已经嘅就可能。 沉沉 地啊，又或者系嗰啲边已经开始歪晒啊，咁样就唔可以抌。但我觉得可以咧，就系捐俾一啲人，可以俾佢哋继续。 我 捐 过嚟 个 衣物回收嘅箱嘅，咁我通常我就会喺嗰个摆咗落咯。虽然我唔知佢最后去咗边度啦，系咪真系有啲需要嘅人用到，我唔知啦。咁但系起码我心理上，我觉得我唔系抌咯。 系啊，冇咁浪费， 冇咁浪 费， 系啊。咁如果你换季嘅时候咧，咁你去睇下买下衫啦，咁样你通常咧，你系咪都会试下着？ 一定试啦。 你唔好以为咧，就系拎起比一比咁啊，都 OK 喎。个膊头喺呢一度先，我啱着，千祈唔好。因为我觉得就算一件普通如 T 恤，都会有唔同嘅 cutting 咧，着上身系完全唔同嘅。 冇错， 千祈唔好俾佢嘅外表呃咗你。 即系因为阿梁朝伟最好睇，梁继章最好核突，即系可能系咁样，即系唔同嘅人。即系 carry 唔 carry 到嘅，我哋所谓 啊。 好啦，咁台湾讨论区咧就有一个女仔，咁佢试衫啦，买衫啦，咁样样。咁当佢着咗上出嚟之后咧，佢行出去嗰个试身室出边照下镜啊，咁样。佢个店员都好似有少少望一望佢咁样，嗰啲眼神有啲奇怪。 点解啊？因为咧好丑样啊？ 唔系，佢话佢自己闻到周围有少少嗱。首先咁讲啦，呢个新闻咧就唔系话要歧视一啲有体味嘅人啦，特别嘅体味啦，即系阿乌里妈嗰种咧吓。咁得个。 佢冇体味。 系佢个名字有啫， 我有体会你哋， 系佢冇体味， 咁佢就讲到咧，佢闻到少少嗰啲我哋俗称叫臭狐味啦，咁佢以为咦有个女，即系佢以为之前有个人试过衫，行过呢一区，其实行过或者停留过都会有味，佢知唔知？ 等于香水味啫嘛，其实大家除咗你话臭狐之，任何嘅味道，我觉得都要好小心咯。就算你话系香水味，你以为系咪就一定系人哋中意啊？唔系噶， 系啊系啊系啊， 但系有时你入咗有一啲，譬如可能系 lift 啊。都系萦绕住喺嗰度，好辛苦。我见到有啲人系会打黐噶， 咁犀利啊！我敏感敏感嗰啲，你觉得非常 敏感。 我嗰日先系，其实咧嗰几层楼啫嘛，十楼啫嘛。咁但系我见嗰个女仔咧落到嚟，一出咗去，哇！成个 lift 咧都系好似个香水阵咁样。 系啊，成支浮动香水咁噶嘛，走嚟走去，好多人惊噶，喷好多。因为有好多人又咁讲嘅，如果你成日系有喷香水嘅习惯嘅话咧，你系越喷越多，因为你个鼻咧已经闻冇咗个敏感度啦，你自己闻唔到，你咪系狂喷咯。但系出到去嘅时候咧，其他啲人就受罪啦。 阿乌尼妈有一排都会有喷噶，你记唔记得？ 有啊，跟住我劝咗佢啦，因为佢喷嗰只就我最憎嘅香水。 佢劝我，哇！你睇佢依家仲对眼，仲有火， 目露凤凰光，但系千祈唔好喷嗰只香水， 唔敢喷啊，抌咗啦。 系啊，好臭嗰只味，尤其是加埋佢自己嘅身，因为我都好得意噶，香水跟人噶，跟人噶，同一只香水 嘅 可能喷喺你嘅身度好闻，就喷喺佢嘅身嗰度咧，就等于好似屎塔咁样噶。 我有一次同你讲啦，我有一只我好中意嘅香水，不过都嫌佢啲味比较浓嘅，即系今日你搽少少咧，十里外都闻到噶啦。咁我好，但系我中意嗰种味嘅。 嗯、 有一次一入 lift 见到一个男人喷咗，我突然觉得嗯，即系咪好难闻啊咁样。 嗯， 系啊，跟人嘅，真系 跟人噶。 你唔中意佢咧，你就会觉得唔好闻噶啦。 所以咪等于衫一样啦。嗱，香水都要试噶。你个做法系点样咧？你就将佢喷喺喷喺个张纸度，系非常之唔科学嘅一个做法嚟嘅。 哦 okay、 因为我觉得嘅就一定要喷喺你嘅手度，同、你嘅体温同埋你身体嗰个味道去结合，仲要唔好即刻买，行一阵先。因为咧，其实你嘅香水咧系有三个味道嘅。有个 top note 啦，喺中间嘅味道啦，同埋留喺你身体嗰个味道。 阿老师啊， 因为我好中意香水。 老师啊，咁我又想问啦，如果我今日我睇到五只香水都想试，我得两只手喎，咁点算？ 咁如果系嘅话，你就真系唔好同一时间试啦。你真系最好嘅就去试一只，咁跟住你喷咗落你嘅手之后嘅话咧，等佢同你嘅身体嗰度咧就发挥个作用， 啲温度 结合完之后， 温度散发出嚟， 同埋你自己嘅体温啊，各样各样嘢啊，同埋你自己嘅身，你每个人嘅身都有个味道嘅，佢结合完之后嘅话咧，究竟系一个点样嘅一件事？点解要等呢？系因为佢就系佢有时有好多嘢咧，系要用时间咧，佢先至最后尾留喺你身上面嘅最后尾嘅所谓只底调啊，最后尾嗰个味道咧，佢先至会出嚟嘅。嗰个就系留喺你身嗰度，人哋闻唔到嘅味啦。咁、样，所以你要用一啲时间嘅，你最好行 好复杂 先至去买， 好复 杂，好专业啊。 嗰个先至系你自己嗰个留喺你身个味。 即系以后我有藉口啦，如果有少女叫我买香水俾佢咧，我就话你 借你手嚟，借你手嚟， 冇错啦。 喷一喷都要闻闻你的手先， 系啊， 嗌佢行两个月，跟住唔记得。 咁啊，同下呢个女网友咧就试衫啦，咁样后，但系点解闻到一阵臭味咧？佢开始发觉，咦，唔系周边啲人。 嗯， 好啦，咁翻入去个试衫室，除咗落嚟咧，佢闻到自己。即系佢腋下都有味道，佢就知道我原来佢头先试嗰件衫系之前可能有人着过，带住一啲嘅体臭，即系我哋俗称叫臭狐啦。咁佢再着埋自己嘅身，咁嗰啲味就上咗自己嘅身啦。 会 鬼， 好似 鬼，好似鬼， 鬼 会唔会嘅 咧？会 咧，我真系唔知道。 狐上身啊！ 我真系唔知道。 系啊， 系啦。咁跟住佢就冇买啦。咁但系翻到屋企，发觉自己件衫洗极都洗唔甩。即系嗰啲臭味 系 消除。到 咁大件事， 个新闻就话佢最后抌埋件衫，因为佢觉得算啦，洗唔到啦，抌咗佢啦咁样。 呢个唔系普通嘅臭狐，系狐仙啊， 系啊， 应承嘅仙。 我真系唔知道。 你谂下，我惹到咁多，我未试过咁嘅情况。 你有冇朋友有啊？ 我有朋友有。 其实再讲，我哋并不是啊，即系要歧视人哋嘅体味。不过 唔系， 即系讲开系啦，即系如果有啲咁样嘅问题。去試衫咧，就可能要小心啲咯。 因為我正想講嘅就係，有時自己都會有噶。 係啊， 係啊，你唔好以為你自己冇啊。夏天會有，同埋著一啲唔同嘅材料嘅衫。如果我著一啲咧，譬如可能有尼龍嘅，又或者就 polyester 嘅嘢咧，我係會焗到咧。突然之間會聞到自己都有一陣 類似嘅 味噶，係啊， 會 就冇辦法噶，係啊。 夏天呢個係夏天呢個係， 係咁所以其實我覺得係明白嘅，都係衫呢一樣嘢咧，就真係要好小心。就算如果係個衞生嘅問題，你自己都要注意啦。 老師，我又問多一樣嘢，上次今日我當咗你老師嚇，咁咧即係 李老師， 係啊，李老師啊，咁我想問咧，如果要清除夏天腋下嘅一啲類似。 嘅味道咧、 嗯， 清除啲雜草係咪幫助到噶？ 清除啲雜草啊！ 女仔一實清除噶啦， 唔關事。 但男士咧就好少做呢樣嘢咁。 有，唔係男士而家都好興啊，清除雜草。 係咩？ 係啊， 你清除咗啊？ 我冇。 哦， 係好多男士都逆下。 冇幫助。 我就覺得因為唔關事嘅，我咧係因為我已經係冇噶啦。 哦， 係啊，我已經清除曬噶啦，但係我都有 噶。而家變成。 你是方生嘢嚟啊？有个祖坟喺度啊？ 林老入草丛 嗱，就咁嘅。其实有时你未必、 哦、我以为系会清除咗，会好啲添， 好啲系嘛？ 我清咗噶啦，但系一样都会有噶。有时会间唔中有啲味道噶、嗯。我谂系未必有即系关事。 女仔系咪形容嗰啲咧叫做割咩嗰啲咩斩草除根啊？嘛、 嗯， 即系激光打走晒佢、 啊。我又要喺罗文先生激光中， 激光中啊嘛。 高加火等于我咯，系啊，要激几次 搞掂晒噶嘛？ 唔系一次过，系几次。 哦， 佢、嗯、要慢慢嚟嘅咁咯。咁、哦、我第四次到啦，咁、哦、样就已经 寸草不生啦。 寸草不生，好、哦、开心而家。寸草不生好开心， 都 因为我真系麻麻地嘅。即系我知道嘅就系、是、啦，你睇翻啦，以前嗰啲电影咧，有好多都着嗰啲鸡翼袖先咧，哇，咁啊就你会见到。 观感好不雅。 系啊。加拿大有好多嘢即系走晒出嚟咧、嗯，哇！我真系唔系好得噶， 杂草丛生啊嘛。 不过又有好多人其实亦都网上面系有呢一啲咁样嘅 campaign， 就喺度讲紧我就 系 我嘅身体我自己自主啊嘛、嗯。如果我要留有呢啲咁样嘅、嗯、即系隔底毛嘅话咧，我有我自己。 咁、 就大家系咁样举高手，大家有冇见过？ 我记得 系啊，影晒啲相咁样俾大家睇噶嘛。我觉得佢尊重大家嘅喜欢咯、喜好咯， 我 觉得 OK 始终有啲不雅嘅，我真系觉得唔、 今日嘅眼光咯。以前啲人真系唔剃嘅， 唔剃噶， 以前男女都唔剃， 系 啊， 脚毛都系啦，系咪？ 系啦，系 女仔都唔会理噶，擦晒出嚟喺啲丝袜度。 系啊，哇，我真系见过， 系咪？ 哇，点解佢嘅丝袜系啲豹纹嘅咧？行埋啲人啲毛走晒， 嗯，冇错。 我笑人哋天生噶嘛， 系啊，佢唔想嘅。 有啲人觉得好性感噶呢啲， 咁啊系， 靓噶， 哦，咁啊系，啊，你讲话即系其实体毛嘅性唔性感嘅话，我都觉得系嘅。有啲人好中意就 系 男人嘅身嗰度有好多毛啊嘛， 我都觉得好性感， 我 系 唔得嘅。 喂，有啲女仔有须添噶， 系啊， 须 美人须啊嘛， 系啊，美人须，我觉得几性感啊，可能你锡佢。其实佢吉你多过你吉佢啊！啲苏我讲， 大家互相吉咯，系咪先？有乜所谓啫？系咪大家开心就得啦？ 咁所以试衫嘅时候咧，佢就遇到啲问题。不如咁啦，搭半翻嚟讲下，你哋有冇试过？ 有 试衫嘅时候撞到啲尴尬嘢啊、核突嘢啊，处理处理好嘛？ 我有试过就系买咗衫翻去之后咧，拎翻翻去咧，谂住想 refund 嘅话咧，受到一啲非常之好嘅对待。 哦、真系。 港电台第二台风 show 快活人十点二十九分，26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72%嘅。先听咧十点半新闻啦，财经咧交通消息翻翻嚟，继续我哋嘅节目吓，翻嚟今天咧仲有呢一个讨论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昨晚在礼宾府跌倒，自行前往医院，经医生检查后证实右手手踭轻微骨折。林郑月娥在玛丽医院留院一晚之后，今朝九点几出院。林郑月娥离开医院时，右手有包扎和戴上手套，披住粉红色外套，自行步上七人车。期间，她向在场采访的记者点头和挥手。特首办凌晨发出新闻稿说，林郑月娥昨晚在礼宾府跌倒，她按医生建议留院观察并暂时休假。今日的行政会议休会，会议前的会见传媒环节取消。林郑月娥休假期间，由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处理行政长官职务。施政报告提出北部都会区计划，当中三个湿地保育区涉及鱼塘地带。城大建筑科技学部高级讲师潘永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认为，如果由政府收回这些鱼塘作整体规划和保育是好事。被問到有講法指有關做法是保育為名、發展為實，身兼城規會委員的潘永祥說，如果要改變規劃用途，需要有公聽會並提出理據，以及由城規會拍板。說如果只是為發展而沒有保育的心，獲城規會通過的機會很微。出席同一節目的長春社公共事務經理吳希文說，同意政府以收地方式进行保育。他又说，政府过往有投放资源在湿地保育工作上，包括邀请团体和私人业权人制定保育方案。澳门特区政府宣布，因应新冠疫情的发展，卫生局根据相关规定要求，自今日中午12点起，所有由澳门经飞机或船只出境前往外地的人士，需要出示48小时内核酸阴性检测证明。北韩向东海方向发射弹道导弹，南韩参谋长联席会议表示，平壤早上从港口城市新浦附近向东海海域发射一枚弹道导弹。日本政府就说，北韩发射可能是弹道导弹的飞行物。天气方面，本港今日是天晴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四有骤雨，稍后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五和星期六早上气温降至20度以下。现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787点，升379点，成交金额43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88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20点，升7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95.6，跌个4；美团287.6，升7.2；安踏体育126.6，安踏体育最新是125.9，跌了9毫；盈富基金26.46，升3.6；中国平安58.8，升2元；阿里巴巴165.3，阿里巴巴165.2，升了2.3。 小米集团是22.2升8.5，比亚迪股份280.8升4元，吉利汽车25.35升5.5，友邦保险90.5升3.0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9，日元114.24，瑞士法郎0.923，加元1.236，人民币6.419，英镑对美元1.376，欧元对美元1.164，欧元对美元0.744，新西兰元对美元0.712。日经平均指数报29,213点，升187点。港金现价报16,39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2.57美元，卖出1,773.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继续同你讲西九龙公路啦。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跟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嘅交通意外仲系未清理好，一带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曼克顿山。咁青沙公路嗰边咧，车龙就去到昂船洲污水处理厂。重复多次啦，就系、是、西九龙公路去3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跟住西九龙政府合署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曼克顿山。青沙公路嗰边咧，车龙就去到昂船洲污水处理厂。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啊，九龙入口龙尾油荔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挤塞，龙尾是美飞路；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呢一段都系挤塞，车龙去到万怡酒店对出。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咧，龙尾就星河名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方向九龙、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同埋马鞍山绕道翠拥华庭方向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快啲整熄个烟头。 吓、 啊！周围咁多杂物垃圾，快啲清走佢。电力装置有冇定期做维修保养？ 吓、 啊！防烟门要闩好，但系绝对唔可以上锁。知唔知啊？ 知道，系咪只要跟足你嘅指示去做啊，就可以大大减低喺工作地点发生火警嘅机会啊？ 梗系，你仲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节目时段嘅二台话你知，今集讲工作地点防火安全。 知道。 饮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 企理啲，保持地面干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確，或者搵人帮手。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企理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大家好，我系马俊伟。真正嘅快活人系点？我认为只要你见到别人快活，你就会比佢更快活，咁你就系真正嘅快活人。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放松快活人。 好啦，头先我哋有讲到啦，咁就系话即系如果你要去秋季添新装， 哇，真系好开心啊！ 总要去啊试下衫啊， 冇错。 咁亦都有讲到嘅就系话，即系如果系试衫嘅时候咧，可能会有啲人会留低一啲嘢喺佢试过嗰件衫嗰度。大家有冇咁样嘅情况咧？ 有噶，我记得嗰阵时咧，即系去啊买一啲短袖 T 恤啦，嗱，有时短袖 T 恤嗰啲更加贴身添啦。咁咧我就问，因为佢一动一动咁摆晒喺度嘅，咁啊拣自己 size 啦，譬如我着细码咁啊攞件细码，咁但系我小姐啊。呢啲衫有冇试过？可能有噶，我唔知噶。佢话因为咧，全部都摆晒喺度，即系总之试嘅，佢试完之后啱就啱就买走啦，唔啱咪折翻白翻落去咯，咁样咯。咁我哦咁样啊，咁但系都有啲犹豫嘅。咁唯有就系你摊开佢睇下有冇。即系啲闻到汗味啊，或者你觉得视觉上你有冇目测有啲你唔接受嘅嘢，只可以咁样。 嗯哼嗯、 你睇下嗰啲折痕啊嘛，我通常都拣嘅。系、 嗯、 啊，我一定会拣一件，譬如话试码先，试完码咧就唔该有冇新嘅，冇、嗯、我就唔买啦。 唔、嗯、系、嗯、所谓新嘅，其实佢都系嗰沓度攞噶嘛。即系我谂大佬嘅意思嘅就系 里边啊，里边攞 有时 里边 冇 嘅， 有冇啊？ 有啊，我唔要噶嗰啲， 系、 哦、啊， 咁巴闭嘅。 又或者你可以 喷到咪一阵味又系。 关你咩事？ 系咪咁讲？ 你呢叫乌尼玛啦，系咪？ 我就试过， 或者你叫佢一底，或者你一底，譬如细码啦，你一底掹一件窄到最底嗰啲，可能冇问题。 你以为啫？ 可能 心理上嘅啫。 可能 你估嗰啲帮佢你接翻件衫摆翻落嗰啲人，知唔知道你嘅心理系咁啊？大佬你讲啦， 即系等于咧，有啲人教我，嗱你而家啲疫情咧，咁你唔好成日摸啲门柄啊嘛。佢点咧？咁就你就门柄，譬如有一两尺长，你揸最高， 我都系揸最高嘅，或者揸最矮嘅啦。 危机咧就低啲咁样， 大家都系咁谂啦嘛， 心理啫。 反而个门柄系最干净，个门柄佢点解大家都唔嚟揸我？系咪先？点解要个个都喺店上边嗰度咁高个位？ 会讲呢啲嘢嘅咩？ 会讲啊！ 你唔觉得我哋人好中意将所有嘅嘢二人化嘅咩？系咪？你只狗或者你只猫，你都成日将佢二人化啦。嗱，我试过有一次咧，就去买衫。咁买完衫之后咧，我翻去咧，我就会发觉，咦，好奇怪。好多时候咧，如果大家仲会见到嘅就系有某啲嘅连锁店嘅牌子，佢又可以翻去嘅就系叫慢慢谂啊嘛。你可以今日嘅你唔试，翻到去之后嘅话咧，可以系会变廿一日或者一个月。 冇咁耐，七日啫，我估住。 诶， 有一日好耐噶啦，成个月咁 好似有。 有啲铺头通常嗱，七日内如果你唔搣个牌，唔剪个牌，仲可以换咁噶嘛。 系啊，家私都系啦，系咪？你可以翻 家私都可以， 家私都有可以换噶。你可以翻去谂清楚嗰 阵，坐一阵先系嘛，瞓几觉喺嗰张床，然后拎翻翻嚟， 又唔至于嘅。但当然你砌咗嘅话，咁梗系唔可以换啦。 家私需要好大件嗰啲，咪好麻烦咯。个运送运嚟运去， 有 噶 咁系 噶啦。咁佢就系搏你唔会换咯。系啊，有得可以refund啊，又或者系退翻去嘅。咁跟住我有一次咧，就真系嘅，衰格，因为咧就谂住，唉，试啦，算啦，呢啲咁嘅嘢，因为我去买呢件衫嘅时候，我热辣辣，我就系唔想整到件衫咧有一阵味，跟住又俾人哋下手走去试，咁我就算啦，就买咗之后翻就自己试，哇，着上身之后真系好丑样， 样衰， 咁好样衰，自己已经样衰嘅，再加埋嗰件衫嘅话， 你唔好抄我啦， 冇得正喎， 唔系我自己真系觉得自己样衰嘅，我真系自己觉得样衰，咁我觉得就我冇可能咁样出街嘅话咧，应该就会影响市容嘅，咁我就谂住唔得啦，我要拎翻去换啦。点解即系我翻去换嘅时候咧？你知唔知点样咧？通常佢都会系就系、是、接待你嗰个人嘅话咧，就同我讲请你等一等，咁就等我哋嘅 shop manager 嚟。跟住咧就係 shop manager 親身自己去睇下你嗰件衫有冇啲乜嘢甩漏啊，又或者有啲乜嘢著污啊、污糟啊咁樣。你知唔知佢點驗咧？嗰只驗屍 咁樣。 嗰時咧，那個 shop manager 嚟到之後拎咗件衫，咁其實係一條啲黑色嗰啲裙嚟嘅啫。咁跟住咧，佢就喺度咧睇完之後嘅話咧，喺個格拉底嗰度聞， 哇， 係咁索。 喂，但你要佩服佢噃。 系啊， 佢可能 件 件拎翻嚟衫，佢都系咁，佢未必针对你喎、 啊。即系做 manager 要索鼻啦。 唔单止，我觉得其实佢唔单止喺度索紧咩，佢系索紧嘅就系你件衫你冇有冇着过。 咁汗， 因为你有冇汗味啦、嗯，你有冇香水味啦、 啊， 又或者你 嘅 体味啦， 香水味佢都唔接受噶。 佢唔可以接受噶、 啊， 因为嗰件衫总之系有一啲嘅就系佢原先嚟冇嘅嘢，你加添咗落去，你又攞翻嚟俾我嘅话，咁我就觉得好危险。 布味就得。 我觉得佢好犀利咯，佢真系成件衫闻。闻，尤其是系格拉底嘅部分，佢闻咗好耐。女仔， 女仔好细心， 系啊，我好欣赏佢。咁跟住我同佢讲，我就话放心啦，我系冇脚，我系冇着过嘅。佢话我知道，因为其实咧系冇香水味。 系， 因为佢话咧有好多人，佢话你唔好介意，尤其是系呢一种叫做 cocktail dress， 有好多女仔都会系点样咧？买咗之后着咗，跟住就去参加 party， 跟住翻嚟退。 refund 攞錢， 因為佢唔會想，佢唔會再著噶啦。嗰件衫， 嗰件衫係咪好貴㗎？ 佢唔會再著㗎啦。咁所以咧，所以 咧，佢就話咁樣嘅情況咧，所以我唔可以讓呢啲咁嘅時候發生嘅話咧、嗯，我唯有要咁講，唔好意思。 佢只係掌握佢 嘅 份內事。 個個都係咁樣，我唔係淨係針對你咯。嗯、 我都相信 係。係啊，唔係好貴嗰件衫，即係呢個唔係一個問題。但係 反正佢就把關，你哋唔好扎扎底底。 馬老師有冇試過？ 我試過咧就買鞋。是啦，因为 佢问你只脚， 跟住晕咗，打999送去医院。你咩事啊？冇啊，我问 咗 阿马屎强只脚， 晕咗呢个，系啊，一佢又嚟就哇，山泽拉闸， 揞住个鼻，大家揞住。 你买鞋点样咧？ 喺英国嗰啲大减价，名牌子嘅大减价，但系都系成台都系、 啊、 你自己拣噶啦。 佢哋真系真系减价， 系 减到二至三折， 冇 错 啦。咁啊，梗系唔执输啦，买 都要试噶，鞋都要试， 鞋一定 要 试 啦，试咁诶，搞掂。俾钱翻翻香港啦，哦，正试下啦，咦，唔啱嘅点解？一睇鸳鸯鞋 吓， 39， 点解嘅？ 我攞错啦，即系可能我攞咗、嗯，即 系都几似你本人、 啊，系啊，啱啊。是啊，系啊，永远都一定系有啲嘢错， 求鬼奇 啊，一定有啲嘢错，唔知点解，系 啊，我真系 你交俾佢，总有一啲嘢甩甩流流，系嘛？唔知点解噶，呢个系你嚟啊！ 一 执咩点啊？ 我打 咦冇理由噶，咁咪好惨咯。另外有一个人买呢一对鞋，咁 啊 真系其实 系啊， 即 系 另外一个乌里妈咯， 另外一个乌里妈咯，乌里妈当乌里妈， 即刻 联络 佢话得冇问题。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你知道我在这里吗？你如果真的在。有怎会让无尽的夜陪我度过？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有怎会让我花了手在风中颤抖？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我真的爱上你，在黑夜里倾听你的声音。 迪克牛仔重新演绎嘅，你知道我在等你吗？阿张文良嘅版本系咪啲唔同呢？翻嚟今日咧，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网上情，系一个小小嘅故事嚟嘅。 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在黑夜里倾听你的声音。 网上情，圣诞夜 遇上天使。今晚是圣诞的前夕，大家归心似箭，好想快啲翻屋企陪屋企人度过。喺一间公司里边，嗰、那个老板阿张永突然之间同啲同事宣布话：，大家呢、這个 project 咧好赶噶，唔准走住，今晚所有人留低做晒先好走。公司嘅办公室马上有一片嘅叹息声，大家心谂：吓，我应承咗屋企人翻去过圣诞、啊，但系敢怒不敢言，唯有耷低头继续做嘢。呢、這个老板阿张永就啊，我走先啦，我约咗人签约啊。落到去，哇，成条街都系人，佢求求其其截咗架的士，讲咗个地址，挨到就系唞下啦。今晚成条街都系车，佢不停闹个司机，都叫咗你唔好行呢条路，快啲快啲，喂，你 cut 嚟嗰条线啦，有冇搞错？我赶住啊！嗰、那个司机唔想同佢拗，但系心里边谂，唉，呢、這个人真系咁衰。终于到咗啦，275蚊，阿张明俾咗300蚊，喂，找翻嚟啦。跟住攞咗找钱，一落车，哎呀，一拧转身撞咗个女仔。那个女仔手上揸咗好多花，原来今晚系出嚟卖花嘅一个小女孩。啲花俾阿张永一撞，跌晒落地。侧边人都望住，哦，呢、這个人咁样嘅撞到人跌晒啲嘢。张永有啲尴尬啊，问个女仔：唔好事啊嘛，妹妹，唔好意思啊。依个卖花个女仔好有礼貌咁话：对唔住啊，先生，我净系挂住卖花，头先留意唔到你添。见到佢咁有礼貌。张永嘅心都要软咗落嚟，就话：唔紧要，唔紧要，我帮你买一朵啦，几多钱啊？个女仔面上有好可爱嘅笑容，话：一朵咧10蚊啊，先生。哦，头先搭的士走咗，好啦，啊嗱，30蚊，帮你买一朵啦。个女仔好开心啊，就话：先生多谢你啊，你真系好人啊。讲完之后，个女仔行埋一边，拖起一个5岁几嘅女仔话。妹妹啊，我哋够钱食饭啦，你想食咩啊？望住呢两个女仔，好知道佢嘅家境一定唔好噶啦。张永突然之间心里边有啲酸嘅感觉，一种好耐都冇嘅感情。佢跑上去就话：啊，小妹妹，唉，我呢度俾1000蚊你，你俾晒所有翻我好吗？嗰、那个女仔瞪大对眼话：真系噶。好啊，咁我哋可以买埋嘢俾爸爸妈妈啦。佢哋将手上嘅所有玫瑰花递俾佢。嗰、那个女仔瞪大眼话：先生，你真系好好人啊！你系咪圣诞派嚟嘅天使啊？突然之间，街上边本来冰冷嘅气氛变得好温暖。张永仿佛听到好多笑声、欢呼声。佢企咗喺原地谂咗一阵，打电话翻公司，叫所有人：喂，去过圣诞啦，唔好再留屋企啦，唔好再留喺公司啦，祝大家圣诞快乐！佢听到啲同事欢呼嘅声音，大家都话：好嘢，可以唔使做住咯，翻屋企咯。然后佢打电话俾嗰个客户话：我今晚唔嚟签约住啦，我要翻屋企陪屋企人。对方话：唉，我本来都想话唔做住啊，今晚你真系好啦，哇！你咁贴心咁锡屋企人，迟啲同你签多啲订单吓。跟住张永打电话翻屋企，佢女接电话话：爹哋啊，你翻嚟未啊？好挂住你啊！哦，我而家翻噶啦，爹哋都好挂住你，我而家即刻就翻嚟噶啦，你等我吓。收咗线之后，佢望翻，咦，头先佢坐嗰的士仲停喺原地，好啦，就搭翻嗰架车啦。上咗车之后，佢同个司机有讲有笑。个司机心谂，点解头先咁恶，突然之间呢个人变成咁好人，系唔系嗰个嚟噶？落车嘅时候，佢仲专登俾咗100蚊 tips， 祝福佢圣诞快乐。张永落咗车啦，呢、這个的士司机好开心，打电话翻屋企同老婆讲：我而家早啲翻嚟啊，

榄球、 田径、 万人游道、 帆船、 坐式排球、 自行车、 射箭、 游泳、 硬地滚球、 五人制足球、 马术、 射击、 赛艇、 七人制足球、 乒乓球、 盲人援球、 轮椅网球、 轮椅篮球、 轮椅击剑、 举重、 体坛盛事， 港台电视32。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就话，北韩发射咗两枚。南韓軍方話平壤早上從港口城市新浦附近向東海海域發射彈道導彈，總統府稍後將舉行國家安全會議商討，又會同美國情報部門密切分析更多細節。岸田文雄話對平壤自上個月以來持續發射導彈感到非常遺憾。平壤發射導彈，適逢有消息指美日韓情報首長今日在首爾閉門會談，討論朝鮮半島局勢。另外，首爾今日起舉行軍工展覽，規模是歷屆最大，將展出多款新一代戰機、攻擊直升機、無人機和其他先進武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今日天晴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四有骤雨，稍后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五和星期六早上气温降至20度以下。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767点，升355点，成交金额53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88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48点，升9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95蚊，跌2蚊；美团286.8，升6.4；安踏体育125.7，安踏体育系125.9，跌9毫；盈富基金26.44，升3.4；阿里巴巴165.6，升2.7。中国平安58.65，升1.85；小米集团22.2，升8.5；比亚迪股份283.6，升6.8；吉利汽车25.4，升6毫；快手87.15，升4.9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9，英镑10.705，瑞士法郎8.437，澳元5.789。加元是6.298，新西兰元5.541，欧元是9.056，每百日元对港元6.81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438。日经平均指数报29,213点，升187点。港金现价报16,39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3.62美元，卖出1,774.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而在西九龙公路即是三号干线 去尖沙咀方向，咁只系近住海丽村一段咧比较车多，咁其余嘅车龙咧就已经散晒啦。咁再讲多次啦，就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呢一段路咧就只系近住海丽村比较车多。咁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喺加拿分道，介乎金马伦道至到堪富利士道嘅一段加拿分道部分行车线封闭，咁有一带咧都系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繁忙，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贤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挤塞，龙尾就在蒲飞路。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屈地街。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咧就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方向九龙、狮隧入口方向沙田、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马鞍山路马鞍山绕道翠涌华庭方向西贡，同埋元朗朗平路朗平村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港台电视三十一全新节目盘点政策，讲解施政报告重点，以及十三个政策局过去四年的工作。主持黄永、陆汉文， 欢迎大家收睇盘点政策。 首集嘉宾特首林郑月娥， 我首次能够咁大胆咁去讲点样去完善一国两制嘅落实。 十月二十号星期三晚上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啦！ 太空探险记之火星进攻地球是香港电台历史最悠久的广播剧，1961年首播，之后60年我们先后制作了过百套广播剧。不过讲到广播剧 hit 到被人改编成为电视剧或者是电影，就不得不提当年在 Radio 2首播的广播剧了。首先要讲的是我是 Tuna Fee， 这个是当年在何嘉丽主持的晨早节目《只此一家》入面播出。劇中何嘉丽饰演一位工厂女白领，原名叫做余黛娜，但是其他人就会叫她做 Tuna Fee。 后来亚视买了版权，将这个广播剧变成20集的电视剧。1990年11月首播，何嘉丽饰演的角色来到电视版就由何美婷饰演。当年亚视的制作总监梁建章接受传媒访问时讲到，今次是亚视和香港电台的破天荒合作，认为电视剧有电台这个媒介帮手，宣传方面当然会更加有力，如果外界反应好就会继续有进一步合作。话口未完，同年12月亚视又决定开拍25集的连续剧《中环英雄》，围绕办公室文化，演员分别有当时刚刚出道的吕仲贤，还有吴绮莉、施以莲、邱月清等等。1991年2月首播，剧本同样都是由 Radio 2的广播剧改编而成。 声音演绎彭晴，撰文尤大东。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19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2-23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表格可以在民政事务处、邮局和教育局索取，你亦可以在网上递交申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www.edb.gov.hk。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珍，我已经不是一个寂寞的心了，我现在是一个快活的人。快活很简单，莫过于三两知己，把酒言欢，饮饮食食，是是非非，大声讲大声笑，个个都天下无敌。几十岁男人老狗，两三杯落肚，变晒小朋友，得意到呢。讲开小朋友，我小小个就听梁继章、李丽蕊做节目的了，我梗是支持风骚快活人啦。钟哥，开车前咪饮，开紧车都咪饮。 Cheers！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礼拜二嘅早上啊，十一点十三分，我哋带嚟有另一个环节。 马老师漂流教室 floating classroom， 马老师早晨， 早晨，早晨， 马老师早晨。 漂流教室漂去边处啊？ 嗱，因为咧佢仲未漂到埋岸，所以咧漂流教室仲继续， 佢唔会有岸嘅，佢系一个冇雀仔嘅脚。 嗯， 啊，唔系冇脚嘅雀仔， 系未飞嘅时候已经死咗，呢个系佢嘅原因。 我嘅墓志铭就写住冇雀仔嘅。 人哋嗰个 game 叫 Angry Bird， 你叫 Dying Bird。 系啦，冇错。今次咧，我带大家翻去呢个广州，就系几年前嘅。嗱， 几年前咋？ 几年前系啦，题目听住咯。 你仲有嘢做嘅咩？几年前 系咯， 有 喺广州哦，系啊， 有。我识好多有钱朋友咁 啊，啱啱啱啱啱，系啊，间唔中又请你食嘢啊， 冇错啦， 倾埋啲无谓嘢咁样， 都毛毛地。 今日嘅议题咩啊？ 就系听住啦，大人就要明朝散发龙偏周 ，B B 仔一岁生日。要找粥 哦， 听过咩叫找粥未啊？ 知道 哇，好嘢喎！果然读书喎， 点解唔知道啊？吓，唔使读过书都知啦，系嘛？ 找粥喎， 找粥啊！ 但你都可唔可以解释啊？因为如果人 定八十啊嘛， 系 请讲讲什么叫做 找咧？就系即系剔手边嗰个找啦，即系找住个贼仔噶。粥咧就系姓周啊，周。咁呢个咧其实系一个小朋友嘅即系大人嘅习俗嚟嘅，就系话 B B 仔。一岁嘅时候咧，就要庆祝一下啦，就要搞一个找粥嘅活动。 嗯， 即系话咧，其实摊 真系咁叫嘅找粥， 真系叫找粥，周岁啊嘛，一岁啊嘛，佢满一岁嘛， 点解唔叫庆祝嘅？庆祝啊嘛， 你都可以咁叫嘅。 嗱，因为咧， 因为佢有嘢找嘅， 系啦，佢就要找 找嘅， 找个粥。 嗯，冇错。 点解你会知道？我觉得好威啊！其实唔好多人知噶， 点会唔知啊 ？Michael， 你睇电影有噶， 系 周岁我知嘅，但系呢个 term 我就唔知道。 哦，唔知道啊。哦，咁其实佢系一个习俗，一个习俗嘅就系小朋友有一岁嘅时候咧，佢就要做呢一个习俗，睇下佢未来究竟系从事乜嘢嘅行业。 系啦， 例如嘅就系咧一个大嘅一个兜，咁啊里面嘅话就摆咗一啲笔啊、钱啊，又或者系一个如果以前好耐之前嘅可能系有啲墨砚啊啲咁嘅嘢摆晒喺度嘅，咁啊就等个小朋友爬爬爬，咁佢就揾个一块红布冚住佢，就直接到个小朋友咧就抱佢出嚟啦，哇！大家见面啊，啲叔叔伯见完面之后嘅话咧，就要佢个手仔咧摆喺。喺嗰个兜嗰度，睇下佢攞啲咩出嚟。 冇错啦。 咁你跟住就寓意嘅就系佢第时大个，如果佢攞钱嘅就啊，第时大个就会赚好多钱啦，做生意啦，叻啦。可能佢就攞支笔出嚟嘅就啊，第时佢会从事嘅就 文 人啦，文书嘅工作啦，咁样。 咁如果 DJ 咧？攞咩出嚟？ 咪个麦咯，或者系个 headphone 咯，就睇下你摆啲咩落去啦。我觉得其实好吊鬼噶，啱唔啱？你摆啲好嘅嘢，唔好意思噶， 梗系全部摆啲好嘢啦， 冇所谓 啦。你攞啲咩出嚟？ 我呢个纯粹大人觉得开心，整个 party 玩啊啫。 一个叫做嘅就系佢大个仔嘅啲仪式咯，总有会有呢啲咁嘅，系咪？有似日本啊，好多地方有啲咩女儿节啊，嗰啲咁样，都系啲庆祝嘅活动嚟噶。嗯，系咪啱唔啱？我讲得啱 啊？全啱，哇！你真系好威啊！ 冇，一啲都唔威。我睇电视，睇电视睇。 你睇咩电视？我冇。 我唔记得咗有啲好似内地嘅电影啊。 哦 ，OK。 跟住到最后咩？好似打烂咗啲乜嘢咁，全部听好惊咁样， 即系寓意寓意差咗啦。 系寓意嘅就系你睇下佢打烂咗啲嘢。 OK。嗱，三年前头啦，2018年，有个朋友就打电话俾我，佢话：喂，我咧要帮个孙女搞一个找粥，即系一岁啦，你可唔可以帮我买啲嘢上嚟？我话买咩啊？因为而家咧，其实咧好多嗰啲网站咧都有找粥嗰啲套装 嘅。哦，仲有埋嘅。 找粥套装。 即系佢有晒所有嗰啲 应该要找到嘅嘢。 找粥 佢通常有啲咩？包括啲咩？ 嗱，有咩咧？佢有间尺啦，间尺啦，跟住有个人。 但系如果攞到间尺出嚟，咁代表咩啊？ 教书咯，系、 哦、 啊，佢全部都有意思 嘅，一定有意思 嘅、啊， 全部嘢有意思， 即 系 唔会 negative， 即系唔会负面嘢 啦。总之， 啦，个人咧就代表 你唔会摆，你唔会摆支烟落去噶嘛？ 烟箱， 唔会摆本咸书咸书里边， 摆支酒落去， 系啊， 咁你整蛊、 啊， 你整蛊你个僆仔嘛？ 但系咧， 唔会摆呢啲嘢， 意外就系呢啲出现，因为咩人都有，系啦，咁 好似我哋呢啲咁嘅衰 心肠。 买 心肠， 衰嘢落去等佢。 个朋友咧就话：，诶、哎，第一个孙女，我要搞大佢，系啦，佢净好似做 show 咁样样，系咁咧就叫我买啲嘢上，我话买咩啊？基本上是 即系叫你搞 解 州嗰啲啊， 套装， 买一样嘢就系咩咧？就係、是、香港小姐嗰個小朋友玩嗰啲咧， 權杖， 權杖、啊， 因為佢女仔， 冠仔啊， 佢想第時選美冠軍， 佢想要佢靚， 靚，第時靚，係第時有個靚， 乜都冇，係啊，咁我叫我買喎，嗰陣時我話，哦好啊，我睇下有冇啦，但係因為 咧，膠嗰啲鏡唔鏡得唔得？ 一定有。 因為係教得，因為正宗電視台嗰啲咧，我揾唔到、嗯，因為嗰啲唔係選美嗰啲季節啊，係、嗯、 你 B B 你都唔使俾咁重嘅佢啦，玩嗰啲玩具 要 啊 嘛， 因為佢話我俾緊錢你啦，但我梗係唔會啦，因為人哋叫到又叫我上埋去，即、就、係、是、你都要做份禮噶啦、 嗯， 我唔想買得咁核突啊嘛、 嗯， 你知道我做嘢幾求其噶 啦， 係 啦， 所以其實你 過唔到自己， 你點解認真其實都冇意思， 唔 係 因為你有份飲。系咪？咁你嗰个就嗰个权杖，如果系你揾嘅，咁样就好难交代啦，系咪？ 被拖棍 明嘅，系啊， 嗰粒石甩咗出嚟， 甩咗咁样，系咪啊？咁就大家都哦，出现我嗰次睇到电影， 系啦，点点咧就闪闪生辉，即系总系会有人讲嘅。咁我点算咧？又周围去嗰啲玩具铺卖啦，总系发现咗一啲玩具铺都有嗰啲。小朋友嗰啲咧有權杖啊，嗰啲小 公主嗰啲啦， 系啊，你高嗰啲咯。 我揾陣，我影咗張相，我話呢啲 O 唔 OK 啊？我因為而家過咗選美咯，咁樣佢話啊得啦，呢個禮拜六上嚟嚇，咁佢仲要問我有冇 MC。有冇魔術師？佢、 嗯、 真係當一個 show 咁樣去做， 係㗎啦，係 㗎， 如珠如寶㗎啦。佢個孫女應該原子 上面香港嘅小朋友生日都有魔術師㗎， 乜、 嗯、 都有， 好少事㗎， 大陣仗。咁 但小丑啊慘啲啊！我有聽過，試過就請咗個小丑，跟住啲僆仔喊啊，係 啊， 唔中意小丑， 唔中意 嘅， 佢樣畫到鬼馬騮，我覺得 係啊，佢唔慣啊， 唔中意㗎，係 啊，有啲細嗰個咧，我有試過搣佢扯甩佢個鼻嗰個紅卜卜嗰個嘢。 細路仔咩都會，唔單止小丑啊，我細個嘅時候咧，唔係我細個，我細路仔細個時候帶佢主題樂園咧，見到嗰啲米奇老鼠佢都驚 嘅， 大個 就見過嘛， 哇咁高嘅， 係咯， 係啊。咁去啦，咁啊，诶，影咗张相，我话呢个收唔收货？我话啊，都啊，上嚟啊，咁样样。 系你跳针嘅，你讲咗啦呢段。 系早一日上去，跟住咧，佢话俾我听，喺佢个偏厅，佢个别墅嚟嘅，佢做咗一个 backdrop， 叫聪明门。 哦，聪明门，大家都要喺嗰度里面入去。 系唔系？因为佢 B B， 咁啊，喺个 爬出嚟， 爬出嚟。 哦， 系啊， 红地毡。 系啊，真系红地毡。 有冇 fanfare？ 有冇音乐啊？ 有个锣，锣咧都系有用嘅，即系你所有道具，我真系见识系啦。咁佢话咧，嗱，爪周咧，我准备好晒啦。佢问我呢啲真系好，系好唔好啊？因为咧，佢嗰、那个我朋友嘅妈。即係太 佢點會問你嘅咧？你找過咩？ 我冇找過。 佢覺得佢係一位好有學識嘅人啊嘛。有時喺人面前話自己好有學識咁、哎， 真 係 有眼不識泰山，真係。 四大天王我都咁講自己作㗎啦。咁佢問我啊 ，OK 啊，即係我睇過有冇啲負面嘢，因為佢唔係廣東人嚟嘅，係、 哦、 啦，咁佢就有啲廣東嘅朋友都請咗嚟，佢費事有啲嘢原來俾人哋 係啊，其實嗰樣嘢又啱㗎，可能喺北方係一件好事，但係喺南方就係揾嚟講少嘅，係 啦，唔想啊，因為佢做到哇，正如 show 一樣，佢請咗好多 滴水不漏， 冇、錯。佢一定，同埋因為太麻都會嚟啊，老人家嚟，佢費事有啲咩 閃失， 冇錯啦。咁佢仲話，有兩個嗰啲頭先阿 Michael 講嗰啲動物，一隻係雞，一隻係鴨， 即係大公仔啊， 大公仔啊 ，OK 啊咁樣樣，即係睇埋啲相啊，幾得意啊咁樣樣。 點解要係雞同埋鴨咧？ 佢覺得得意啊嘛，小朋友。 佢冇嗰啲卡通世界嗰啲意義㗎啦。 冇嘅咩？ 純粹我諗係農村嗰啲人中意玩嘅嘢啫嘛。 即係十二生肖啊！ 反而鴨唔係十二生肖嘛，即係佢覺得啊， 係喎，你叫咩生肖係鴨？ 即係佢覺得反而得意啦。如果唔係佢又會豬啊，即係佢哋冇 冇呢 個。我明啦，我明啦。 老虎啊， 學嘢學嘢學到嘢，我真係唔知。 我覺得完全冇嘅，佢哋冇嘅，係啦。總之雞同鴨咪最， 因為農村最多呢啲咁 啊， 雞鴨、 雞仔、鴨仔啊，好咯，好可愛咯，哇，好緊張。因為佢呢個抓周儀式咧，必須要喺中午飯之前搞。搞完咧 就食 饭 啦，哦， 系啦，哇！ 有冇找周主持人噶？ 有 冇有主礼嘉宾 啊？ 有 个姐姐 有噶， 系啦。但系咧呢个仪式咧就主要就由妈妈同个 B B 一齐， 系冇错，抱佢出嚟噶嘛，着到好靓噶， 好靓，系啦。咁啊，仲有一样嘢，佢就系咧要着老虎头鞋，老虎头嘅帽，因为咧佢话咧三岁小朋友咧好容易见到啲唔应该见 嘅 嘢， 系啦，系啊，有呢咁嘅嘢， 谂到咁贴细， 系 要噶，系噶，传统嚟噶嘛， 要辟邪， 系啦，总之咧百邪不侵，百毒不侵，咁咧仲里面仲有一件嘅底衫仔，就画咗啲蜘蛛啊、蜈蚣喺度， 点解啊？ 五毒不侵咯， 哦， 系啊， 全部都系寓意嚟嘅， 寓意嚟， 要个身体健康， 冇错，佢所有嘢佢都做得好仔细。总之咧，唔好教我 B B， 因为掌上明珠一样噶啦，哇，唔知啲咩谂住第二 大富大贵， 系啦，哇，好紧张啦，大家嗱，先嚟一样嘢咧，就吉时到啦，大家哇满堂吉定，好嘢好嘢好嘢， 开始咯， 音乐，嘿，嘣嘣嘣嘣嘣，主持又介绍啦，跟住出嚟咧，先嚟有六样嘢备咗喺度嘅，有咩咧？嗰啲唔系俾佢拣，直情系可以去攞嘅，有葱啦，代表聪明， 勤 菜，勤力，跟住仲有咩咧？仲有豆，豆咧即系话五谷话你 豆， 佢呢个 五豆， 佢呢个 不为五豆米，五豆米之要， 因为佢要啲嘢系细细件， 豆代表咩？ 佢要执到 系五谷丰收咯，即系佢有衣食咯，即系你冇理由捧个卦， 仲有三样 啦，冬瓜砸死佢啦，系咪？跟住咧仲有咩咧？仲有一个嗰啲贝壳，贝壳即系话有屋住。 哦，贝壳有屋住，即系以前好耐之前贝壳系钱啊， 系啦系啦系啦，总之系呢啲咁嘅嘢啦。跟住最后一样嘢咧，就系有一扎米喺度，又系有 米之人， 系啦啊，佢搞完好嘢，但系点知咧，佢一扎拿起扎米咧，个 B B 唔识噶嘛，即系 把口 烦咗，甩晒米出嚟，跟住嗰个 M C 即刻话啦，好啦， 有福同享， 系啦，佢真系呢啲，佢真系可以有机会做 M C， 一定要执生 啊，唔系有机会做 M C， 我系有做 M C 噶，唔系有机会。 唔系找周，你下次揾佢啦。 系，我帮你找。 系啊， 我如果找周话， 系啊，你找周，你仲可以找周咩？都得嘅。 老来找周， 系 喎， 老来找周， 有心唔怕迟。 系啊，日日都系找周时。 系， 跟住咧正式登场啦。哇，几样嘢喺度，跟住有我嗰套嘢啦，跟住有咩咧？仲有铰剪， 铰剪好危险， 铰剪 代表乜嘢？如果佢就攞铰剪， 代表佢嗰啲针子叻，即系女仔针子叻。跟住咧就个算盘仔，就代表佢识计数，系啦。跟住就一顶博士帽，代表佢 读 书叻，系啦。总之所有嘢都齐晒啦，吓咁同埋一个洋娃娃系男嘅公仔嚟嘅，吓咁 即系 搵 到一个好价都好嘅， 好老公， 如意郎君 系啦，好啦，大家准备啦。 咁如果佢两样想立晒咧，咁咪即系咩都要， 咪咩都好咯。 佢系啊，咩都 要啦，咩都要咯。 最主要咧就系睇佢攞第一样系乜嘢嘢，就代表呢个小朋友将来有机会做咩行业或者佢喜欢乜嘢。其实冇意思嘅呢啲嘢，不过咧系搞个 气氛 嘅 啫， 解 几好玩嘅，我又觉得， 真系 几 好玩啊！ 系 啦，同埋因为侧边好多小朋友喺度啊，大家都好紧张啊，咁你知噶啦。见到佢，哇，大家好紧张，都佢攞咩咧？一攞咗个公仔先，啲人话啊，好嘢啦，第时咧可以嫁个好老公啦，咁样。跟住咧，即系成个过程， 跟住佢掉走个老公， 冇。跟住咧就 或者咬个头咁样。 跟住咧嗱，问题出现啦，跟住咧嗰两个公仔出嚟啦，一只鸡一只鸭。个 B B 咧见到只鸡都好开心，即刻跑上去，个鸡仲抱住佢，但系个老人家即刻面色变。 点解啊？ 个鸡， 佢出咁你自己准备一只鸡到，你而家又唔中意？ 嗰个阿嫲唔知啊嘛，个太嫲唔知啊嘛，跟住咧 以为系俾个惊喜佢嘛， 系啦， 有啲嘢唔同佢讲。 跟住点解有只鸡咧？因为都系有啲诈忌啦。跟住嗰个主持真系犀利。啊！好嘢，好嘢，飞上枝头变凤凰咯，咁样样系啦，就 大过佢算啦， 大过梗系算啦，系啊。 如果男 B B 咧就好合情合理啦，系咪先？马上扑埋只鸡度， 都系食鸡肉啊嘛，可能佢系嘛？ 鸡血带咗个教员， 你咁样唔得啦，你咁样做 M C 唔 OK。鸡 肉啊嘛， 你再俾少少时间你谂一谂。呢个兜兜唔靓， 兜兜唔靓， 系啦，系啦， 咁但系咧，成个过程都好开心嘅吓，我都觉得咧，走周其实真系几得意嘅，因为咧啲小朋友啊咁样，因为佢哋觉得咧，即系一岁嘅 B B 咧系进入另一个阶段啦吓，咁同埋咧再呢老人家送好多嘢俾佢，包括佢剪头发第一针毛咧，就做咗支 毛笔， 系啊系啊，好多都做噶， 系啦，咁成个过程我觉得系开心嘅。我想问下你有冇参加过呢啲走周？ 走周仪式冇啊，系你唔带我去？我冇， 带埋一齐走嘛，系咪先？ 有细路仔嗰啲，千祈唔好遇我，因为我出晒名唔中意啲朋友。 不如我哋搞个成人走周咧？ 成人走周我就会去啦。 你嗰个啦，唔好你搞个啦。 系啊，我提供录音。 翻嚟你买啲咩？成人走周你觉得应该买啲咩落去啊？ 有一条你早几日嘅，你早几日嗰个一条鞭子。 系咪先？可以喎、 啊。哇，成日找周几好 玩、啊。嚟紧 Halloween 啦、 啊。系、啊，其实可以推广一下喎、啊。找周、啊、 有商机，有商机， 有商机，有商机，因为 系。系，因为佢嗰啲嘢咧，即系而家咧搞到天花龙凤，净系嗰道叫做聪明门咧，其实咧以前就好简单嘅啫，即系一块布咁你行出嚟。而家佢嗰个咧系直情到一个道， 系有晒啲波波啊！ 屋企如果系有即系有钱嘅，好多人可以玩添，好多呢啲嘅花样噶。譬如嗰时咧，我仔细个时候咧，咁啊有啲我唔记得人哋介绍啊，定我自己喺网上睇到，就系咧将个 B B 啦出世冇几耐啦，同佢打脚掌印，做一个水晶系啦，摆喺屋企嗱，第时佢大咗睇翻，记得咦几细。只只脚咁样，而家都唔知摆咗喺边啊！就系咁， 都系嘅，甚至乎好似磁带啊嘛，系咪啊？你剪咗条磁带嘅话，有啲人会将佢嘅就系摆落去一个盎嗰度，即到第时俾翻你噶嘛，系。不过有啲太监都系咁嘅， 太监唔系留呢啲啊嘛，太监留第二样嘢， 系留第二啲，到第时俾翻真噶。你有冇睇中国 先？你有冇留翻你噶？ 我个樽，我个樽唔见咗， 系一定要俾翻你噶，尤其是你走嗰日啊，咁样先可以回归 身体一部分嚟噶嘛，跟埋你走噶， 我唔系笑你嘅， 当大佬遇上细佬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前年十一月，有示威者在中文大学二号桥向吐露港公路投掷杂物，同埋向警方投掷汽油弹。警方当场拘捕五名中大生，控以暴动、违反禁蒙面法等罪。五人早前否认控罪，经审讯后被裁定所有罪名成立。区域法院暂委法官判处五人监禁四年九个月至四年十一个月。五名被告被裁定前年十一月十一号在中大赛马会研究生宿舍一座二号桥同环回东路一带和其他不知名人士参与暴动，期间使用蒙面物品包括防毒面罩。其中两名被告另外被裁定在同日同地管有攻击性武器或其他适合作非法用途的工具，意图用作非法用途。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昨晚在礼温府跌倒，自行前往医院，经医生检查后证实右手手踭轻微骨折。林郑月娥在玛丽医院留院一晚之后，今朝九点几出院。林郑月娥离开医院时，右手有包扎和戴上手托，披住粉红色外套，自行步上七人车。期间，她向在场采访的记者点头和挥手。特首办凌晨发出新闻稿表示，林郑月娥昨晚在礼宾府跌倒，据按医生建议留院观察并暂时休假。今日的行政会议休会，会议前的会见传媒环节取消。林郑月娥休假期间由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处理行政长官职务。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说，今年母公司 在海外和内地的驻港公司数目达到9049间，初创企业就有3755间，两项数字都创新高，反映香港在疫情冲击下仍然是企业设立或扩展业务的理想地点，营商环境蓬勃。邱同华出席欧盟驻港澳办事处举办的商务早餐会时指出，欧盟是香港最大的商品和服务贸易伙伴之一，多年来与香港建立紧密贸易关系。他说香港是自由开放的经济体，拥有稳健的法律体系和高度国际化的营商优势。本港作为进入内地中国内地和亚太地区营商和投资的理想门户，会继续协助本地和国际企业把握内地发展以及和区内以及环球市场融合的庞大机遇。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公布多项人事任免决定，河北省省长、北京冬奥组委会執行主席何勤出任黑龙江省省委书记，吴英杰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即位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王君正出任。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天晴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四有骤雨，稍后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五和星期六早上气温降至20度以下。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746点，升337点，成交金额61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93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82点，升13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94.2，跌2.8；美团287.4，升7蚊。盈富基金26.42，升3.2；安踏体育125.1，跌7；阿里巴巴165.2，升2.3；小米集团22.45，升1；中国平安58.15，升3.5；比亚迪股份282.8，升6蚊；快手89.55，升7.35；吉利汽车25.4，升6毫。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79，日元14.14，瑞士法郎0.922，加元1.236，人民幣6.413，英磅對美元1.376，歐元對美元1.164，澳元對美元0.744，新西蘭元對美元0.712。日經平均指數報29,212点，升186点。港金现价报16,45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3.66美元，卖出1,77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返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呢头先曾经有坏车阻路，咁坏车已经拖走咗，车龙未消散，排到去青龙头对出，就係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咁车龙就去到青龙头对出。在尖沙咀的加兰分道，加拿分道因为有水管急收，加拿分道介乎金马伦道和堪富利士道之间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和尖沙咀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 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咁喺九龙方面，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旺角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水渠道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方向九龙，狮隧入口方向沙田，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马鞍山绕道翠拥华庭去西贡，同埋元朗朗平路朗平村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或者需要较多嘅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同埋俾充足嘅时间佢哋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Hey guys, it's Ariana Grande. Hey, this is Emily. What's up,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roye Sivan. Hey, this is Selena Gomez. What's up, everybody? This is Charlie Puth. Hey guys, it's Bruno Major on RTHK.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钟哥， 乜嘢事啊 ？Roland 梁志熙， 你做紧乜嘢啊？ 做紧资料搜集咯， 仲有咧， 写埋稿 之后咧， 约埋嘉宾 ，book 定录音室， 咁多嘢做嘅咩？ 做 DJ 喺公网噶， 十八廿二听紧你， 逢星期六 晏昼四点到六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二台话你知。 为了保障我们的将来，我们会储钱以备不时之需。 既然这些储蓄这么重要，当然要找方法好好保管它们了。 储蓄存在银行就最安心，因为有存款保障计划。 就算万一有银行倒闭，存保计划会为存款人的合资格存款自动作出补偿。 香港的存保计划是根据存款保障计划条例在2006年开始运作， 而负责管理运作计划的是一个独立法定机构，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简称存保会。 这个存保计划是不需要市民做任何申请，只要你在香港任何一间持牌银行有存款，就会自动得到保障。 存款人亦都不需要为参与计划支付任何费用，因为存保计划的营运资金是来自计划成员的供款。 其实存保计划不单止为存款人提供法定保障，更能协助维持银行体系的稳健。 以上资讯由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崔杰彤、思芬。 二台话你知， 我89岁，打了新冠疫苗了，中了新冠得了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说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了新冠疫苗了，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了， 用打针喺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瑞恩啊。你问我什么才是快活啊？我就觉得呢，做什么都可以随心，想做就去做，那就是最快活的了。如果你们都想再快活一点的话呢，那就记得每朝十点到一点，记住听风骚快活人啊。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松快活人。 好，今日嘅天气咧回升咗啦，27度气温，相对湿度69%嘅。星期二天晴干燥，吹和缓冬至东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不过咧呢个星期四有骤雨，同埋星期五、星期六咧就会气温下降噶啦。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后悔冇做个事， 或者终于 鼓起勇气做咗嘅事、 okay。 人生总有啲嘢咧，你成日咧就心思思咧，譬如你见到人哋做啦咁样样，好想做，但系始终有啲原因令到你咧有少少，哎呀，好唔好咧？却步啦，系啦，甚至咧去到已经去到现场，你最后都系放弃嘅。有冇试过咧？有做到嘅，或者有未做过嘅、 不如先讲嘅就系我哋咧未冇做嘅事先啦， 好 嘛、 啊？ 冇做嘅事，我觉得可能谈论嘅时间需要多啲、 好啊， 做咗啦，已经好叻啦，咁有咩好讲啫？系咪？嗱，好多时候咧，如果我就住今次呢一个话题咧，想喺网上面嗰度去 search 一下啫，有冇大家都会有一啲咁嘅文章咧？咁样多数都系死前你必须要完成嘅事， 系、 又或者就你后悔你喺死之前冇好好咁样照自己嘅人去即或者系你自己嘅意愿或者你自己嘅想法咧，去好好地去活你自己嘅人生咯。多数都系呢啲咁样嘅嘢。 系 啊，你话好 specific 嚟，佢哋有冇话有一啲嘢佢哋真系好想做而冇做嘅话咧，就即比较少，样样嘢都系有咁样讲。但系如果你话讲紧就系死前必须要完成嘅事嘅啫，包括就系莫过于嗰啲学潜水啊，或者系跳江山啊，又或者去睇金字塔啊，咁呢啲算唔算喺里面咧？都算系， 都算，绝对算。有一套叫 Bucket List 啊嘛，有两个朋友就系做，其中一个咧，我就系好想做。冇做到，到而家咧，其實我都仲有少少嗰啲嘅慾望咧，我想做嘅、就係頭先你講其中一樣嘢，就係跳江落 跳落江山、我有跳過， 你跳過， 我跳過啊！ 嗱，跳落山即係， 梗唔係自己跳落去嗰啲啊， 係啦，即係真係一個直升機啦，咁跟住去到最高空咧，咁就好落去，咁就跳落去啦。 冇錯， 你係嗰陣時係因為做嘢 係 嘛？ 我係因為咧就係受到呢一個嘅澳洲旅遊局嘅邀請，咁、過咗去之後咧，其實就係有成個幾禮拜喺嗰度就玩盡海陸空，即係類似係啲咁嘅嘢啦，推介澳洲嘅 高空，或者你咁你应该好惊噶，应该你话唔玩嗰啲过山车啊嗰啲嘢噶。 我系有呢个畏高症嘅，但系问题系在于工作在身，有时我觉得有啲嘢咧，你都系要顶硬上嘅。咁因为佢玩转海陆空啊嘛，咁、如果你话即系陆嘅，咁你梗系就系嗰啲可能坐跑车啊，或者系点样咁嘅时候，可能就系、如果系空嘅，咁样咪就系跳江山咯。咁啊，仲有嘅就 系 潜水。嗰次一次过玩晒，但系我嗰次真系好惨，因为我 系 病得好紧要，系咁嘅情况之下， 病 紧，一路病紧，一路发紧烧，但系我仍然系要去接受今次嗰个拍摄，咁样冇办法咯。但系开心嘅， 系 啊，跳嗰次我唔会再跳啦，可能因为我辛苦。件事咧係你著曬所有嘅嘢啦，你一定要先上一上堂，佢會大約話俾你知嘅就係嗰個情況會係點。但係其實基本上因為後邊孭住一個教練咧，幾時佢要拉嗰個降落傘啊，又或者係幾時佢要 free fall 幾耐啊，嗰啲嘢咧完全係受佢控制，你都唔係好心擔心、 你其實係好似吊住個行李咁嘅啫。 我係俾人哋吊住嗰個行李咯， 係 啦。咁其實你哋好多時候睇到一啲嘅畫面嘅就係你上到去咧，你好似每一個人都會變成哈巴狗咁，咁嗰啲咧係真嘅。啲头发飞到即系哇乱晒咁样嘅话系真嘅，咁同埋咧嗰一日咧，基本上嘅就系所有跳降落伞嘅人咧，佢都会安排嘅就系除咗你同你嘅教练啦一个之外啦，佢会喺你跳之前，亦都有一个摄影师先跳落去先嘅， 影住你， 全程佢就会睇住你啊，因为佢哋叻到系可以咧360度环回你啊，哇快过你啊，迟过你啊，咁就会系拍一条片， 咁犀利。 之后嘅话， 佢点样控制自己可以快过你，迟过你？ 可以，因为 降伞。 风嚟嘅啫嘛，风嚟咁，佢 free fall 嘅时候唔系降伞，唔系控制降伞， 佢唔系一开就降伞噶，佢跌一轮先， 佢跌一轮先，嗰个叫做 free fall， 嗰只叫做自由堕落啊，系啊，就 系 嗰段时间， 佢咪自由堕落咯佢。 哦，佢系自由堕落，佢系堕落， 佢咪自由 咁样，自由坠落，即系有一个名嘅。咁、就系嗰段时间嘅，其实你系 feel 到嘅，就系你个系啦，就系、是、咁样坠落去咯。嗰阵时其实我系最惊嘅。 个离心力劲唔劲？ 个离心力唔系好劲，但系个问题系啲风撞翻上去你嗰度咧，你又落紧嚟，但系嗰啲风又撞上去嘅时候咧，我觉得我个心 压住， 好辛苦，系啦，我压住嗰个位。咁但系就呢件事我覺得係唔係最enjoy， 最 enjoy 嘅就係當阿教練一掹咗降落傘，你會有一下其實你真係會好驚，因為你唔知道係會點樣嘅，所以就講俾你聽。 佢唔知掹唔掹到啊！ 一掹咗之後嘅話咧，係成個人將佢扯翻上去上邊，嗰一下你係一定會嗌嘅。 嗌到之後嘅話咧，哇、 哦，舒服 曬，舒服嘅地方 跟住 就嚟啦， 好緩慢， 跟住嗰時候就好似個雀仔咁， 就睇風景。 你就因為咁樣飛，慢慢飛，你跟住見到嘅就係地下嗰啲嘅油，即係好似豆豉咁細粒嘅話，慢慢一路開始咧就放大，跟住落就落下邊啦。落到去下面的時候，當然他亦都教咗你嘅，咁你係要幫手嘅，就係用只腳度，即係有跑幾步咁，係啦，咁樣就等你個人可以降 緩和翻嗰 個速度，咁跟住就慢慢再落咗嚟之後咧、嗯，不過有一樣有慘嘅，之後你係接翻你自己個降傘。 哦，係啊， 自己接啊， 梗係啦，梗係啦，邊個同你接啊？係 啊，要接翻個降傘咁有排搞嘅。 其實咧，阿馬老師有冇玩過類似嘅嘢？ 我有啊，就係話喺泰國，就係嗰只咧，即係 扯上空嗰個 嘛， 係 啊， 有個快艇。 系啦，好好玩、嗯。我其实都怕高嘅，但我好享受 飞嗰种 高空望翻落去、嗯，哇！我觉得耳边有啲风声啦，呼、嗯。 我都玩过， 系啊， 我 享受 舒适， 最享受就 系 佢一扯上去嗰下， 系 好快嘅， 离地 一声， 系啊， 我感觉好似超人咁样啊，即系嗰种系上升嘅速度咧，好快。 系啊，我觉得好喺个空中嗰度系好正。 嗯，所以我明白就系人类点解希望可以发明飞机、啊、可以飞啊，即系会飞嗰种感觉系真系好正，冇嘢可以代替。 唔玩咧就真系会后悔啦，即系好在玩咗。 都未必嘅，如果真系好惊嗰啲人， 我当然啦， 你自己 选择啦。但系我自己好享受喺空中个感觉，嗯、特别咧，哇，见到啲人啊，好细粒啊， 好开心。 耳仔淨係有風聲， 好靜嗬！ 我知道好靜㗎，我知道佢哋就跳完啦，跟住咧佢會有翻餅帶俾你嘅， 嗯， 係啊，仲配埋聲。就是、配埋音樂，係、 哦、 啊，配埋一首歌，跟住俾你。但係因為係 beta 帶，所以而家睇 唔知喺邊啊。 因為你冇機睇啊， 係 啊，個 beta 帶嚟 嘅， 好 正 嗰次真係。不過 高空係好開心嘅，我記得嗰陣時喺澳洲玩過熱氣球，又係好開心。不過咧就熱氣球嘅感覺又唔同啦，因為你一扎人啊，因為坐企曬喺個籃嗰度咧就。冇嗰種頭先你所講一個人喺空中咧嗰種咁 free 嘅 熱氣球，你有時你間唔中聽到佢呼呼咁樣熱氣咧，係啊，佢要泵啲熱氣上去， 泵上 去係咯，熱氣球都要噶。落地下嘅時候，跟住你又要接翻噶嘛， 要接翻 噶， 全部一齊接 噶，係 啊， 因為佢跌咗落一個泥地，同埋有好多屎， 污糟邋遢， 佢整蠱你喎。 因為熱氣球佢控制唔 到 邊度停 啊，控制唔到佢大約喺嗰度停咗之後，跟住我哋哇點解咁臭嘅個熱氣球？ 係啊， 原來嗰度我諗應該係養牛。 哦，啲牛屎，因为咧，我记得嗰阵时我哋跟粮团啊嘛，咁我哋热气球喺度飞，跟住咧嗰个见到个好细粒啦，当然见到个旅游巴咧一路洗，哇，佢洗去边啊？追住我哋咯，个旅游巴要追住我哋啊， 要接翻你走啊， 要接翻我哋走啊，所以佢又唔知佢会去边，由得佢飞，佢中意喺边度落就边度落噶啦， 系嘛，好玩嘅，真系好玩嘅，系啊。 热气球我就未错过啦，但系我觉得诶几开心嗬，反正喺空中嘅时候咧，我觉得好enjoy。 潜水又系另外一种，我觉得有一种非常嘅感觉啦，系嘛，就系当你又喺个海嘅时候嘅话，你都有一种嘅就系好 静， 净系听到嗰啲就你自己啲，唔系系你自己唞气嗰啲声音啊。其实好禅噶，我觉得 系，但有啲嘢咧，我系好想玩，真系唔敢玩。你头先讲嗰啲过晒其中一个啦、 嗯嗯， 另外一个好似讲过就系 bungee jump， 我真系好想玩，但系真系最后都唔敢玩。 我唔想玩， 我唔得， 我唔， 真系冇得玩啊！ 我有， 但 系 你上次就唔玩， 我唔敢跳。 如果佢真系要你玩咧， 我都谂我都要噶，我冇计。哇！我而家听你咁样讲，我已经脚软。因为你要自己行出去啊嘛，听讲， 个感觉真系好恐怖 啊！仲要你自己个头中落去先，呢下一定唔得。我好少咁认真， 谂你都飙汗， 谂起都惊啊！ 我都觉得 系插水啫嘛，我唔得噶。 我真系佩服 bungee jump 啲人真系好用噶， 脚落先噶，唔得啊，我唔可以啊， 唔可以脚落先噶， 脚落先可以， 可以咩？ 都可以，但系佢就话有啲危险，就话有条绳会翘住， 系啊， 系啦，有机会， 因为一挫翻转头， 因为人哋系咩噶嘛，你个实你系绑住只脚 噶嘛， 系咯，你落咗去先嘅话就有啲危险咯。 系， 我听闻啫，我唔知系真实系咁啊，系啊，咁咯。 马老师有冇啲咩咧？你以前咧系好想做，最后都系冇做到嘅。 九十年代，有啲朋友编剧朋友问我有冇兴趣新加坡发展， 嗯、 我听啦， 咁严重，第一咁严， 我 咁严 重， 佢咪跌咗第二本书啊，讲咗第二本书， 唔紧要啦，算啦，佢系咁。 佢問我去唔去？佢話人工又好，住嘅地方又好。 即係你講一份工， 係啊，做 片劇。有一段時間係有某個電視台好興啊嘛。90年代 頭最多片劇。係 啊，你去咗咪 去到唔得， 我哋 咪唔認識到你咯。 九十年代我識咗你， 我哋嘅人生可以改寫。 你咪可以星洲食星洲炒魷咯。 係啊，我哋可以嚟探你咯。 係 幾好啊！ 我就真係唔去啦。 你有冇諗？有冇考慮㗎？ 有諗過，有諗過嗰時，因為細個唔識啊，乜都唔識，睇嚟睇啲又比較窄，比較唔夠遠，就諗咗。 咁 係 嘅，或者嗰時 香港都好、啊， 或者嗰時香港你發展得好好咧，你下面又咁親咧，係咪先？即 係 工作關係 啊，記仇啊， 冇記仇， 我記仇咩？我邊個係記仇啊？ 我一啲都 feel 唔到，一滴都 feel 唔到 啊！邊個記仇啊？ 係咯，記咩仇啊？ 我話你發展得好，就下面 好 親咧，工作方面 唔高興㗎。 咩問題啊？ 邊個字係記仇啊？ 係咯， 阿馬老師你請指點我，我讀得書少，邊個字係記仇？ 請指教啊！ 我又冇啦，喂，你講嘢咩？成日都反嚟覆去 啊， 反到覆舌人。 佢系金鱼嘅记忆。 系啊， 我究竟食咗嘢未？头先佢又会即系金鱼咁啊。好，继续。 咁佢话而家嗰边好等人用吓，因为编剧，因为嗰阵时香港嗰编剧好劲嘅，包括电视啊、电影啊，总之啊，哇，全部兴旺。佢话不如你去睇下啦。我唔去，因为屋企又有屋企人喺度啊，所有兄弟姊妹啊，乜都喺晒度。 那系嘅，即系如果你有时系一啲丢唔低。 因为嗰时我未， 你结咗婚未？嗰时 未，未90头啫。 哇，咁我就觉得应该去嗬。如果你话真系已经结咗婚，个仔细老婆，你就真系要考虑。 做咗一件事嗰时咧，就同个女朋友仔咧去咗欧洲成4日。 记得， 我已经觉得错失咗一个响电视台一个嘅机会。 哦，嗰4日佢唔等你啊，即系你就去4日就唔等你啦。 系啊，电视台 系。 吓， 你唔可以同佢讲话，我就翻嚟啦。 系啊，咩嚟嘅咧？嗰次系 嗰次咪 咩？ 曾志伟咯， 哦、 曾志伟、林文聪 系 你有做啊？ 有系啊，但系因为佢第二季 宠物猪流派嘛，唔系唔系， 宠物猪流派正、啊，喂，我想做啊！ 宠物猪流派我主持噶， 吓你真系啊！ 我同李清一房有做过一个叫宠物猪流派， 阿志噶， 阿志噶， 咁你嗰个叫咩？冇有 开心，开心猪 流 派啦，原来系咁， 我冇心，我冇心， 唔系我反而觉得宠物猪流派正、 啊， 我觉得已经即系翻到嚟咧。即係我當當時咧，曾志偉、林敏聰咧，好似又同另一 班人， 即係你後來你冇寫啦、 哦，有第二位有個，第二個感覺都好似即係疏離咗啦。 哦，疏離咗嘅， 你用你對付下面嘅手法對付佢啊嘛。 係 啊, 啊，你咪咁咪得咯。 我 望住 佢嘛， 下面原來冇用對付呢個字啊，好尊敬啊。係啊，梁生如果笑到最衰嗰、那個，原來成日對付人啊。 今次係你唔啱，你用錯字啫，唔緊要。 对待啦， 招待招待， 系啦，咁啊真系冇去到新加坡吓，咁后来因为有啲朋友咧反复都话俾佢听，哇，嗰边好闷啊，又冇嘢做， 你做嘢啫嘛， 系啊， 有咩闷唔闷啫， 搵机会啫嘛， 系啊，但系我反而而家谂翻咧， 你梗系后悔啊， 后悔少少后悔，即系我觉得可以去睇下试下， 系啊，咪翻嚟咯，嗬， 新加坡我都冇去过， 哦，嗱，因为其实我记得你嗰段时间咧，系有好多人咧都会希望可以喺嗰度发展嘅，点解咧？有好多我嗰时因为都系咁样同。马来西亚、新加坡会合作， 刚刚飞 拍好多叫做电视电影， 系 系咪啊？ 嗰时 又或者系拍剧集系咁嘅， 特 别马来 西 亚 嗰 个 Astro 嗰个电视台啦， 冇错冇错。 嗰阵时就真系唔知点解唔谂， 唔紧要。马老师一粒坏嘅种子喺呢个土壤种得唔好，你拎去新加坡种都系唔得，因为佢一粒坏嘅种子。 讲得好， 我唔系话你，即系举个例啊。 佢点样生出啲歪嚟歪去？ 我只系希望你冇咁冇咁 唔 开 心， 所以话坏嘅种子你拎去世界各地瑞士啊，几靓嘅土壤都种唔到嘅。 冇错， 我明啦。 种出嚟啲果实都系臭嘅。 啱啊，对啊，唔需要唔开心， 唔需要唔开心， 系啦， 冇错 嘅。 何处不相逢？ 啊，就系咁啦，啊， 明晒。 好，28度气温啊，越嚟越热啦，相对湿度68%。星期二翻嚟，我哋继续。 情习惯不惯，没有太差，你不需冷淡。言问几深，言语有多真，其实无谓解释，不必再问。哦哦哦，骗我也要自讨圆桌。哦哦哦，留住。 扮冤家，懂不懂真话的清高，不懂得请跟我说别客套，分不清真假冒与假，自家的总得应不理性，听你的大话既肯定，太真实未识得反应，再骗 就真话的清高，十二点啦，我哋翻嚟继续。 大家好，我系李思哲。怎样才是快活人？身边有爱你嘅人，亦都有你爱嘅人，咁你就系一个快活人。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今日唔单止系呢个讨论区啦，咁啊，最后半小时咧，就会今日阿 Sarah 带嚟嘅一个古仔， 片段人间， 喺呢个世界上咧，即系有好多人咧，每一天过得好好啦，亦都有啲人咧，每一天咧过得好艰难啦。 冇错， 咁啊，呢个世界咧，始终会有贫富悬殊嘅地方嘅。咁今日故事都有少少咧，令到我哋反思一下，到底呢个世界其实我哋系咪可以去帮下啲有需要嘅人咧？咁嘅样。 哇！多谢大佬为我呢一个剧，佢都未做嘅话，已经开始为佢加持。 Okay, 多 谢 你。 南韩军方指平壤发射至少一枚弹道导弹，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就说北韩发射了两枚。南韩军方说平壤朝早从港口城市新浦附近向东海海域发射弹道导弹，总统府稍后将举行国家安全会议商讨，又会同美国情报部门密切分析更多细节。岸田文雄说对平壤自上个月以来持续发射导弹感到非常遗憾。平壤发射导弹适逢有消息指美日韩情报首长今日在首尔闭门会谈讨论朝鲜半岛局势。另外，首尔今日起举行军工展览，规模是历届最大，将展出多款新一代战机、攻击直升机、无人机和其他先进武器。 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和今晚大致天晴和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四有几阵骤雨，稍后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五和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仍然有几阵雨，早上气温降至20度以下。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704点，升294点，成交金额66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93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82点，升13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94蚊，跌3蚊；美团286蚊，升5.6。盈富基金26.38，升2.8；安踏体育125.6，跌2；小米集团22.35，升1；阿里巴巴165蚊，升2.1；中国平安58.05，升1.25；比亚迪股份281.4，升4.6；快手88.9，升6.7；吉利汽车25.25，升4.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9，英镑10.709，瑞士法郎8.441，澳元是5.797，加元6.301，新西兰元5.542，欧元是9.0599，每百日元对港元6.8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424。日经平均指数报29258点，升233点。港金现价报1645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4.3美元，卖出1774.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挤塞，龙尾就喺士美飞路。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住雪厂街一段都系挤塞，龙尾喺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另外，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尖沙咀的加拿分道介乎金马伦道至到堪富利士道一段部分行车线就封闭，即是封了部分的行车线，就是加拿分道那一段，影响到现在弥敦道左转回去金巴利道就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同埋马鞍山绕道翠涌华庭西贡。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 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 Phil 林奕康。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呢？我觉得只要一个人佢冇俾佢自己唔开心太耐，就已经算好快活噶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好，反正我哋乜都讨论区啦。今日咧就话我哋曾经好想做，不过咧可能冇做到，又或者有啲咧就终于系鼓起勇气啦，去做到啦咁样样，有冇啲咩事咧？ 系啦，你未讲喎。 我未讲咩？咪就我唔敢做，咪就奔珠针咯。 奔珠针冇错。 同埋呢个跳降落伞咯。后来咧有一样嘢我终于做咗嘅，咁就系因为嗰阵时咧，即系我个女咧就好中意骑马嘅。咁啊小朋友，我唔记得有一次咧，应该系参加啲exhibition 啦，喺马会嘅，咁有啲马仔，就系俾啲小朋友排队骑，咁但系点知佢条龙太长啦，排到差唔多到时候，对唔住啦，我哋 close 啦 ，close 啦，够钟截龙啦，咁样好失望咯。喂，唔紧要啦，咁你帮我报下名去真系学下骑马啦。咁于是身边同佢报咗一啲咧小朋友骑术班，咁啊成日送过去，我见到哦，其实都好开心，啊，其实我都好想，忽然之间谂下，咁后来我终于就真系报咗一啲嘅叫做个人班咯，即系一对一。嗰啲咁样，但 系 发觉冇咁好玩咯，同埋系 冇想象中咁好。 因为咧，你唔系去假日去人哋嗰啲唔知乜农场咧，求其蹬两下，你真系要学。所以咧，你由基本点样接嗰个马鞍啊，束嗰条皮带啊， 嗰啲我唔使学啦，系嘛？ 得 一嚟俾我骑嘛， 系你都会骑嘅，但系 啲人就系咁心急，想一嚟就骑享受。 系啦，即系等于譬如吉他、小提琴，你唔系一嚟就弹嘅，你要教嗰啲 tuning 嗰啲，即系佢啦，即系由 basic 学起，咁咯。甚至佢啲小朋友学咧，要帮埋啲马冲凉噶，即系嗰啲咁咯。咁即系我觉得啊，上到有好多姿势，唔得咁嘅姿势唔好，即系变咗有啲嘢你玩。玩就 OK， 但如果一样嘢变咗一样你要学嘅咧， 又唔高兴啦， 又好似 要深究呢一样嘢，就会觉得我唔系想要呢啲嘢 咯。你有我自己等啦，我等啦，我等啦，唔得，那个姿势又唔得，坐好啲嗱，那个背脊有啲，咁我使唔使学咗？我谂四五堂啦，同埋真系好远啊，喺屯门，咁每次揸成个几两个钟头车，来回咁样，我就冇再学啦。不过我都学过，咁咯，即系叫做自己都。了咗心愿， 系都几好啊！ 你以后咪就入一蚊落去嗰啲马仔敖下咪算咯。 而家一蚊唔得咧， 而家唔得啦，而家 都系想咁啫。 好啦，到咧我哋嘅街坊又有啲咩咧？咁样。不如聽下， 都有好多喎，原來 好多 係啊！我偷聽你哋喺度錄音咧，哇！原來都幾精彩嘅， 係啊，好多都冇做。聽下小白先啦， 嚟， 我係白元浩啊。如果講到咧有啲咩事我好想做咧，其實船排我好想去學嘅。點解咧？嗱，啲聽眾成日都知道我住嘅地方比較偏遠啊。咁如果有陣時啊，將來又係退休嘅，要做啲咩咧？有個船排傍身好好嘅喎，可以咧載下啲人啊，周圍去啲島仔嗰度啊。同埋大熱天時嘅時候，如果過啲退休生活，最好就係咩咧？賣下汽水啦！哇，拎住咁多凍嘅汽水，自己又可以飲。跟住可以賣俾一家大細，仲可以同佢哋去埋呢個離島玩，你話幾 happy 咧？呢個我係等住做噶。 佢咧諗緊去退休賣汽水， 我都覺得好奇怪。 退休賣汽水， 唔係幾享受啊？ 幾密都係嘅， 係啊，曬到黑掹掹 啊， 覺得正 啊，係嘛？ 係咯，佢係後生細仔。 而家事業如日方中。 咁你第時老咗想賣咩啊？阿馬小強，卖笑 卖唔出 ，OK？ 你想卖咩？ 哎呀，唔系我冇想卖嘢，我净系想写书法画画啫。 不如我哋第下一节题目讲下退休后想做 咩？退休后做啲乜嘢啦？ 好啊， 好啦，咁啊，除咗阿小白之外咧，原来佢有个同事同佢想法好接近， 真得嘛？一齐去咯，咁样拍拍试水。 想做又做到嘅事啊，当然系即系试过咧踩呢个川藏线啊，好辛苦噶，挑战自己，冇办法啦。嗰阵时仲后生啊嘛，我做到啦。 至於呢啊做唔到啦，就一路想考個船牌嘅，再啊瑞姐啊 Michael 啊，仲有馬小強啊，一齊著住條斗領邊嘅泳褲啊嘛，我未考牌，考咗牌一定追你哋去啊！ 呢個 O 過，你係志好啊 ，O 啊，神哥啊， 不 如咁多人想考船牌咯， 係啊，因為其實咧考船牌真係幾好嘅，以及嘅就係不過係好難考嘅，係啦，我都有聽到就話有啲朋友講咧，佢真係要學。就正如你所講啦，係乜都要學嘅， 嗯、 就有好多啲就係瑣瑣碎碎你冇諗過嘅，你需要嘅就係、是，呢、這個機器究竟點搞嘅咧？你都要知嘅，係、 哦 okay、 啊，因為你揸船出去啊嘛，你去到出面你冇人問噶嘛，係咪？ 打電話問 你問我究竟嗰度點解著咗粒燈嘅？ 我想問 係 咪好貴㗎？ 诶，贵我就唔知，但系我就知道嘅话，其实你好多嘢学，同埋佢就要好多试要考。 啊、我净系想问一样嘢啫，船底嗰啲豪学使唔使铲，使唔使佢做？ 我可唔可以唔答你？ 可以，可以。唔系我，因为我担心呢样嘢。 O K。 点解你要担心铲唔铲豪学咧？ 因为好辛苦。 你惊唔惊师傅铲你咧？反为其实 惊。 系咯，如果你真系学吓考船人，你问我之后，我啲你问啲咁嘅问题， 铲唔铲豪学啊？师傅 系咯，即系你唔使再翻嚟。 我唔使铲豪学， 我退翻学费俾你，唔好嘥我时间啦。 好，翻嚟继续翻讨论区吓。 车声已泪，钟声已泪，需要谁？需要谁了？沉睡了，自言自语和目独处过深宵，在耳畔让你听，没有旋律歌声，让你听，没有尘埃的静，请生命放下彼此声在唱明，没说话，万般声言已似风轻，嘿嘿，听见梦境，听呼吸带领，是非已静，无阻心声。 星之正廿八度，气温相对湿度67%。星期二我哋开始埋呢一个环节，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好啦，咁啊头先好多人讲咗啦，咁啊 Yoy 咧，你有啲咩好想做或者有做或者冇做嘅咧？ 生 生仔。 哎呀，真系完全唔似我认识嘅李丽蓉。 冇 谂 过咧。 因为我以为你系从来唔谂呢样嘢嘅， 系啊， 所以即系佢就系好细个已经知道嘅，就系自己对于小朋友系麻麻地嘅。咁但系始终你女人系咪应该去到有某啲年纪， 就 会 有 荷尔蒙作祟、我曾经真系有谂过嘅，就系话啊，即系生翻个 B B 都几好、咁嗰阵时候又感情好稳定啦，咁同埋又即系觉得处于人生嘅巅峰啦。 咁啊，成日会我唔知道你女仔会唔会有一种咁嘅想法啫、过咗几多岁？就好就叫嗰啲高齡產婦咯噃， 有 嚇、 有。 咁於是你喺嗰個界限前，你就會心更加想啦。係 啊， 快啲啦，快啲啦，就嚟夠鐘啦，夠鐘啦，咁樣。 冇錯， 做個完美嘅女人， 就覺得應該係要咁樣啊！即係話，如果你留低一啲嘢，哇！你如果個女或者個仔 好 似 你 咁樣，係啊，我覺得好 amazing 啊！呢件事 unbelievable。 咁點解後來又 stop 咗咧？ 到最後屘，我真係覺得個責任太大。系啊，我惊啊，我谂下，我真系觉得好惊。咁跟住咧就拖下一年，拖下，咁跟住就翻 放低咗， 拜拜。咁、就冇啦，就冇啦。之后就再冇谂过、所以我觉得嘅就系做人哋父母嘅，我系好敬佩你哋，即系有呢一种咁样嘅即系责任心，同埋即系呢一种嘅勇气咯、我觉得系好犀利。 其实咧， 我真系做唔出。 阿 Sarah 喺咪后都讲俾我听，有一样嘢咧，佢本来去到周遭。最后冇做，你记唔记得 系咩 啊？你自己记唔记得系咩啊？系一啲美容方面嘅嘢。 啊， 去到嗱、 啊， 其实咧，男仔可能会冇咁多，女仔咧成日都会可能受朋友影响啦、广告影响啦、或者自己对自己唔够即系完美即系觉得自己唔够完美，就好想做一啲嘢，无论系靠手术又好，或者其实打一啲异物落都好啦，身体啦，咁咧就会希望自己完美啲。嗱，咁我对呢样嘢咧，我就开放嘅，我又唔系话对人哋，我又唔系叫人唔好做， 冇所谓。 但系我又觉得每一个人要为自己嘅决定咧负责， 冇 错。 你系咪啊？你 系 咪曾经去到一个边缘想做，最后哎呀都系唔敢啦。 系啊，悬崖勒马，讲 得 佢哋 想系乜嘢啊？ 因为呢一种叫做微整形，其实微整形就系啲咩咧？就系、有一间嘅美容院，咁佢就系话都 sponsor 紧我一段时间嘅。咁之后佢就系话冇啦，我哋已经帮你做到尽啦，即系个年纪已经开始有啲啦。咁、如果你真系想希望佢能够再靓啲嘅话咧，你唯一一样嘢嘅啫，就系、去注射一啲嘢落去你嘅皮下度，令到你嘅新陈代谢咧好啲啊，即系唔知又点样 firm 啲啦， 好啲啊，即系总之就你冇咗嘅嘢，佢俾翻你咁样嘅啫。跟住佢已经讲就明噶啦，佢话半年之后嘅话，你又再打嘅。咁呢一个咧，我先至系觉得我需要去考虑嗰个原因，即是话嗰样嘢其实基本上你打过一次，你就永远都要追噶啦噃。 因为你睇过自己好似靓咗个样， 系啦， 好似咋，我唔知啊，因为呢样嘢真系好两睇。 冇错，咁当然啲人都会觉得你好假啦，系嘛？又或者你有翻咁上下年纪嘅话，你个胀卜卜嘅话，其实系违反自然嘅。咁、经过我即系思前想后咁，我谂下，我就话哦好，既然系咁嘅话，我试下啦。咁、我同自己讲唔紧要嘅，半年之后嘅话，我死都。 但你个心系咪砰砰砰砰一路去到都仲喺度好挣扎啊？ 佢出咗去拎紧个支针翻嚟嘅时候， 哇！嗰支针好大支， 你知唔知啊？哇！我个心喺度狂跳啊！咁我就知道其实我系唔想嘅。如果你想嘅，你点会有咁样嘅反应？ 系、想嘅就好期待、 你想嘅就会好期待，唔系嗰种惊，唔系嗰种担心，唔系嗰种嘅死咧。我不如同佢讲话，我走啦。我当时我只系谂呢一样嘢啦，Michael。咁我就知道其实我根本系未 ready 嘅，啱唔啱啊？咁跟住佢一嚟到嘅时候咧，我已经见到支针喺我前边啦。佢就同我讲解嘅时候，我已经听唔到佢讲嘢啦。我心谂唔好嘈我啊，我唔想再听啦。咁跟住收尾佢同我讲，我哋嚟噶咯噃。佢想撕开嗰个包装纸嘅时候，我就咪住。 哇！你真系你嗌停都好大勇气喎、要 佢直头 freeze 唔系啊！你唔嗌停仲大勇气、 佢撕咗你就冇啦、因为你俾钱系咪、你唔打都得。咁跟住收尾我已经话我真系我未 ready 啊！我谂我应该唔得。咁、所以我就话你俾我再考虑下先啦。咁佢就再喺度游说你啦，就哎呀唔咩啊，做乜啫？边有咩啊？咁我就话唔系咧，我真系唔想咧。咁我就话你俾我今晚再谂一谂先啦，我就通知你啦咁、样。咁跟住咧，我离开咗间美容院之后，我就冇再翻过去。 舒服晒， 我冇再翻过去，因为我惊我下次我 走唔甩 啊。 系啊，即系我又再俾佢嗱，佢系对我好好嘅，即系其实系唔关佢哋事嘅，即系只不过系我唔系太过能够接受我自己啦吓，系啦咁样。 好啦，嗱，翻去街坊啦，咁啊，芭比咧，原来佢呢一个心愿，我唔知因为以前有冇争。 扎过咧？嗱，不如听咗佢讲先吓。芭比就话： 嗯，我系芭比啊，我有一样嘢咧，就系由成年开始到而家咧，都一路挣扎紧，到底学或者唔学做或者唔做好咧，咁就系考车牌啦。因为其实咧，我觉得系真系有需要嘅，特别由于屋企嘅长者开始老啦，又有小朋友啦，其实如果自己识揸车出入咧，就方便好多嘅。咁但系咧，我又考虑到，如果我揸车咧，其实我咧用武之地又唔系真系好多。你话如果要去郊游揸架车咧，自己又好似好惨咁。如果你话自己要做柴火铺四围车人哋去咧，自己又好似好辛苦咁。如果翻工咧，朝头早早翻工，夜晚黑夜收工咧，再揸埋车咧，又好似好辛苦咁。咁于是我谂嚟谂去，到而家都仲未去考车牌咯。 好多嘢越谂就越。即係你會停低㗎，越諗你反而咧，如果你我唔係鼓勵人啊，一定要下車啦、嗯。不過就有啲嘢咧，你驚得太多咧，你就唔會做。 但係車牌我覺得必須要考，因為你旁身，有時候 你 救命㗎。 可以唔用嘅啫。 因為點解咧？我試過有一次嗰個情況係點樣咧、嗯？就係、是、做緊有某啲嘅一啲工作，咁啊跟住就有一架車佢停咗喺一。个地方嗰度咧，阻住咗啲救援嘅 ambulance 入去， 就要需要人洗开。 到最后尾嗰时候就要人洗开佢，就好彩有人识揸车。 哦， 系啊， 好 眼目对呢件事。 晨光嘅 Kitty， 佢又有呢一个嘅想学即系唔学嘅嘢。 嗯。 有一样嘢咧，好想学嘅，但我觉得咧，虽然而家未学，迟啲都有机会学嘅。我好想学中医啊，因为其实嗰阵时大学拣科咧，我真系有谂过读中医嘅，我觉得好 practical 啦嗰件事，同埋又即系好专业啦。咁啊，平时咧屋企人咧成日都煲啲凉茶，跟住执嗰啲中药啊咁样咧。其实细细个已经好多接触噶啦，咁但系咧可以做到即系医药嗰样嘢咧，就梗系要读啦。咁但系到最后咧，我就冇揀到呢科，但係嗰陣時間學校咧其實好出名嘅讀呢科，咁所以我到而家咧其實間唔時咧，譬如行下啲書局咧，都會買嗰啲草藥啊，煲啲咩啊，跟住執啲咩啊，咁啊唔使睇西醫啊嘛，咁咧就會有都會睇下書嘅，咁不過睇下遲啲有冇機會可以有時間即係正統啲去報一個課程，咁啊到時大家有咩頭暈身興就揾我啦。 嗯，呢、這個就係 Kitty 啦，係啦，嗱咁啊馬上咧我哋聽埋啦，因為仲有兩個嚇，一個咧就係阿小陳啊，到底小陳佢想学乜嘢咧？ 有一样嘢咧，我好啊，麻烦我系小陈啊，记得讲，我系小陈。有一样嘢咧，我好想做，但系一路咧都未做嘅，即系所谓嗰啲咩极限游戏咧，好多我都试过晒，唯独试一样未试过，就真系跳降落伞，即系嗰啲咧，即系梗系唔系自己跳啦，即系有人孭住你嗰啲，自己跳落嚟嗰啲咧，咁我就从来都未跳过。咁但系以前后生嘅时候就想试啦，咁但系一路都冇机会啦，到而家咧。我又驚試啦，咁所以咧，希望即係我睇嗰啲咩報道咧，又話咩八幾九十歲都仲跳得啊嘛，所以我應該仲有機會嘅。不過去到嗰個年紀都仲喺度嘅時候就試啦。 嗱、啊，小陳就咁啦，但係咧有一個咧你估唔到啊，佢嘅心願啊都有啲曳曳嘅，聽下佢係陳太啊。 我想細細聲講，我有一樣嘢真係好想做，由細到大咧都好想做，就係咩咧？就係同一個外籍人士拍拖，呢一個咧係我夢想嚟嘅。咁、我諗人一世咪一世，我冇理由識咁多男仔都識唔到一個外籍人士嚟拍拖㗎，真係冇喎。咁我就懷疑啦，會唔會我呢啲樣咧係好難吸引到啲外籍人士嘅咧？咁樣，咁又唔係喎，啲人話其實外籍人士睇嗰個審美觀咧，係我哋啲樣都 OK 嘅喎，應該啊，點解都唔冇咁嘅機會嘅咧？唉，呢樣嘢係我即係最遺憾嘅一件事。 而家都未遲啊！ 係啊，仲有機會。 而家陳師奶， 唔好，係陳師奶唔得喎。係 啊，喂，不過馬小華，你以前咧即係男仔啦，講你有冇諗住啊？如果識到譬如話日本嗰啲又好啦，台灣地區又好啦，嗰啲又 有啊。最幻想嘅就係梗係日本啦。我哋都試過有一次係隔離屋有個住日本人嘅，佢冇帶鎖匙。就敲我门， 女仔嚟 嘅，女仔嚟嘅，几靓下。 你扯佢入自己屋企啦？ 嗯， 唔系佢自己入，唔系我扯。 佢专登搵啲嘢塞住佢嘅锁匙，等佢翻唔到屋企，系啦，咁样啦。 哎呀，你早啲教我啊！但系即系同佢倾偈系几开心嘅，系啊。咁、我觉得原来日本女仔都。 系嘅，Michael 有冇試過 ？Michael 有冇試過？ 我冇啊，冇識過外國啲女仔啊。哦、不過啲異國情緣有時都會有啲 fantasy 嘅。 不如一點情侶。 你好似識過啦嘛？ 我有、我有外國嘅外國籍嘅男朋友。 係咩籍啊？ 日本有試過，係仲有另外係外國咯，英國嘅有試過。 聯合國 犀利啊！ 犀利 梗係啦。 国无悔今生啦、啊，你 国国咁以食吓， 咁系啦， 犀利犀利， 人一世咪 好咁啊！今日嘅街坊街坊就多谢各位街坊接受访问吓，每个人嘅心愿。不过如果嗰啲心愿咧，我觉得即系 唔应该其他人嘅， 唔应该摆低嘅，即系。总之你未离开呢个世界， 我 其实都有机会可以将佢付诸实行嘅。 冇错，有心唔怕迟啊嘛。 冇错， 系嘛，应该系啊。 嗯， 尤其是系自己嘅梦想，点解唔去做啫？系咪？ 好似我哋以前有个朋友，佢都走去依家读紧中医嘅硕士啊！我真系好佩服佢。 嗯 ，Lance 啊嘛。 哦， 系啊，佢真系好嘢，我好佩服，成绩好好添。 哇！你咁多女性朋友 ，Lance 啊 ，Molly 啊 ，Lucy 啊。Billy 啊 ，Gigi 啊 ，Betty 好犀利啊， 全部都系押韵。 Betty 滚开咗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昨晚在礼宾府跌倒，自行前往医院，经医生检查后证实右手手踭轻微骨折。林郑月娥在玛丽医院留院一晚之后，今朝九点几出院。林郑月娥离开医院时，右手有包扎和戴上手托，披住粉红色外套，自行步上七人车。期间，她向在场采访的记者点头和挥手。特首办凌晨发出新闻稿表示，林郑月娥昨晚在礼宾府跌倒，她按医生建议留院观察，并暂时休假。今日的行政会议休会，会议前的会见传媒环节取消。林郑月娥休假期间，由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处理行政长官职务。前年十一月，有示威者在中文大学二号桥向吐露港公路投掷杂物，同埋向警方投掷汽油弹。警方当场拘捕五名中大生，控以暴动、违反禁蒙面法等罪。五人早前否认控罪，经审讯后被裁定所有罪名成立。区域法院暂委法官判处五人监禁四年九个月至四年十一个月。五名被告被裁定前年十一月十一号在中大赛马会研究生宿舍一座二号桥和环回东路一带，同其他不知名人士参与暴动，期间使用蒙面物品包括防毒面罩。其中两名被告另外被裁定在同日同地管有攻击性武器或其他适合作非法用途的工具，意图用作非法用途。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本港新冠疫苗供应充足，最重要是尽快推高接种率，目前整体疫苗接种率 67.8%， 希望市民鼓励身边长者接种。他说香港市民接种疫苗后有更强保护，才能够回复正常生活，同埋有望通关。聂德权又说，有关接种第三针的安排有待专家检视和建议，并由食物及卫生局作决定。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公布多项人事任免决定。河北省省长、北京冬奥组委会执行主席许勤出任黑龙江省省委书记，吴英杰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职位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王君正出任。天气方面，本港是大致天晴和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四有几阵骤雨，稍后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五和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仍然有几阵雨，早上气温降至20度以下。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708点，升298点， 成交金額66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93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82点，升13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94.2跌2.8，美团286.2升5.8，盈富基金26.38升2.8，安踏体育125.4跌4，阿里巴巴165元升2.1，小米集团22.35升1元，中国平安58.05升1.25。比亚迪股份281.4升4.6，快手88.75升6.5，吉利汽车25.25升4.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9，日元14.12，瑞士法郎0.921，加元1.234，人民币6.41，英镑对美元1.378，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兑美元0.746，新西兰元兑美元0.713。日经平均指数报29228点，升203点。港金现价报1645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3.89美元，卖出1775.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呢度餐厅嚟噶，唔好喺度喂人奶啊！ 经常喺翻工时间去泵奶，扣你勤工奖。 商场有大人细路，唔可以喂人奶咁不雅。点解喂人奶要好似打仗咁？ 经修订的性别歧视条例，保障妇女不会因为喂哺母乳而受到歧视和骚扰。平机会查询电话25118211，喂哺母乳不容歧视。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头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呢就搵啲三五知己朋友去饮下茶，倾下偈，做啲自己鍾意做嘅嘢。我鍾意揸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翻屋企又睇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系年纪大或者年纪细嘅，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紧要系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噶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放松快活人。 原来没有包袱，其实没困局，曾经太懊恼，荒废爱好，抑压得再痛哭。原来状态不错，其实受尊慕，曾经怕控诉，批判满布，总退缩。原来口中的炎烧光煎熬，原来口中陌路崎岖已独多，前行被赞好，疗伤之下如伸手独斗，孱弱已久必须挣扎，翻身不退后，途中荒谬还抗着漂流，尚有一堆理由显出我优秀。有一点理由 闪心眼眸，原来学会克服，其实愿继续，明知某劝告，想法太老，收敛得未满足，原来常爱追逐，其实没约束，明知有变数，不怕碰到小插曲，原来有种极限开辟荒芜，原来有种愿望兜转才达到，从前就预告，遥想之后，如伸手独斗，孱弱已久。 片段人间，同是天涯沦落人，如果人的一生比喻作为四季，二十岁就好像春天一样生气勃勃，充满希望和生机，万事欣欣向荣的开始，三十岁就好像夏天一样火热而充满动感，滴住汗水的努力，燃烧的青春，为更好的未来拼发出无尽的生命力。四十岁就是人生的秋天，属于收成的时候，有种辛苦过后慢落来的感觉，是时候享受一下。四季当中又以秋天最有诗意和令人舒服，在人生中的不惑之年，又应该有这一份松容和豁达。踏入五十岁，是一步一步进入冬天的年纪，已经不再担心命运中的变幻无常，靠着人生点滴的累积，将锋芒收起，运用一生的收藏，好好过静落来的日子。 如果人的一生好像四季，我现在应该属于秋天。四十二岁的这一年，在接近圣诞节的时候，今年的冬天很冷，欢度佳节的气氛很浓厚，维港两岸的灯饰好像你提醒你一年将尽了，美妙的日子要和你爱的人分享，买礼物，准备圣诞的 party，就算过一年过成点，都要庆祝这个普天同庆的节日。希望未来的一年会顺境，心想事成。就在这个时候，我搬屋啊，去了个新的地方，重新开始我的新生活。这里位于市区的一个核心地段，交通很方便，还很开放，又可以和邻居很接近， 装修好简约，冬凉夏暖，一个人嘅生活好简单，食个饭盒，食个杯面，食个麦记又一餐。不过唯一咧，呢个屋企啊，都几多噪音嘅，天一光会俾人吵醒噶啦，冇计，咪早啲起身咯，到附近梳洗一下，整理好床铺，开始重复每一日。 今晚有一股寒流襲港，气温会降至10度以下，新界地区会再低一至两度，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请长者或长期病患者小心保暖，保重身体。我而家身处喺屋企，开住暖炉，同两个仔仔同丈夫布置圣诞树，准备迎接一年之中我最喜欢的圣诞节，心里面依然有所牵挂，不知道独自生活的他现在在做些什么呢？ 喂喂，你没事吗？ 没事啊，不好意思啊，我是不是咳醒了你啊？ 未见过你嘅，新嚟噶？ 系我其实周围瞓嘅，嚟深水埗系第一次，未请教点称呼啊？ 叫我吴伯啦。你叫咩名啊？衰咩啊？ 唉，叫我阿红啦。我以前喺地盘做扎铁嘅，好景嗰阵啊，几万蚊个月噶。最近失业冇嘢捞啊，成半年。咪靠做下散工啊，送下外卖咁赚少少钱咯。点租得起嗰啲劏房啫？劏房都贵，咪周围瞓咯，做街头露宿者。上次啊，我瞓屯门公园啊，俾人挞晒我啲嘢啊，黑仔啊。咁啊，为咗方便搵散工，开工又唔使山长水远用钱搭车，咪搬嚟呢度方便啲啊嘛。 哦，做咗街有几耐啊？ 三个月咋。唔系好习惯， 唉，睇你搞成咁就知啦。喂喂，今晚啊寒冷天气警告啊，你睇下你着到咁单薄，冷亲啊实听，得张被唔够嘅，你有冇报纸啊？ 咁啊，一眼睇晒，我得张纸皮同张被，都有呢衫薄薄几都。 你咁唔得噶，嗱，听我讲，啲衫全部着晒上身啦，报纸铺喺地下可以保暖嘅。咁啦，我俾多张纸皮你，用嚟挡风。嗱，你用张被啊包实自己，好似蛤蟆咁瞓，瞓得着咧就唔觉冻噶啦。 多谢晒五百，但系我攞张纸皮，咁你自己点啊？ 放心啦，我仲有件义工派嘅大褛啊，顶得下噶。喂，咧食咗嘢未啊？ 我冇钱啊，未食嘢。 啊，得啦，后生仔。听我讲，你咁唔得噶，天寒地冻，饿住个肚，仲系咁咳。你啊，咁样未有机会翻身啊，就已经过身啦。唉，啊得啦，唔好伤心，跟我嚟，我带你去搵好嘢食。 我唔该晒，唔该晒。真系天无绝人之路。人生无常，我而家经历紧人生最低潮，但我相信咬紧牙关过到呢关就有希望噶啦。至少喺今晚，只系得我一个人嘅冬夜，俾我遇到呢位咁好心嘅五伯。呢个区仲有啲有心嘅义工，关怀我哋啲社会嘅低层挣扎嘅人，派饭盒，到个饥寒交迫嘅时间，唉，真系感觉到少少嘅温暖。 嗱，咪话我唔教张你啊！记住，每逢星期二、星期五晚夜晚六点开始咧，有义工喺度派饭盒噶啦。嗱，喂，派完就冇噶咯，你最好咧五点咧就嚟排队，一定有得食。 但系五百啊咁长嗰条龙，会唔会轮唔到噶？而家都咁晏啦。 咁啊，要睇你好唔好彩啦。 五百，你咁好人，点解会做加油嘅？ 喂， 老实，你唔好咁天真啦、啊，帮下你就系好人咩？我啊，以前怕讲你听，又赌又饮酒，唉，搞到妻离子散，我冇面再见佢哋啦，我唔想连累屋企人，咁一个人走出嚟咯，居无定所，唉，大大话话十几年啦， 咁呢日子一定好难受咯，嗬？有冇咩打算咁啊？ 有咩打算啊？等死咯，唉，最好瞓瞓下觉就走咗。唔使好似而家咁，唉，人似人，鬼唔似鬼。 唉，五爸唔好讲呢啲嘢啦，唔好灰心，我哋一齐努力，会有翻身嘅一日嘅。 老啦，我冇希望噶啦，你仲后生，你真千祈唔好学我。 等下先，等下先，喂，啊、我哋到啦，到啦，仲有好多烦恰症啊！你要咩？你要咩啊？吓， 你想要薯仔炆鸡翼啊，定系粟米肉粒啊？ 我要粟米肉粒饭啊，唔该晒。 好， 五百，你要咩啊？ 我唔饿，我走先。 喂，五百，你人哋未俾饭你啊？你走去边啊？啊，佢鸡咁脚走咗，我攞咗两盒饭追出去，真系唔见咗佢啦。去到天桥底都揾唔到，我帮佢攞咗噶啦，咪摆低一盒薯仔鸡翼饭喺佢啲家当上边，等佢夜啲食咯。咁突然嘅，点会走咗去噶？第二朝起身，盒饭俾人攞走咗啦，唔知系咪佢食嘅咧？吓、啊，见唔到佢、啊，我开始有啲担心，佢会唔会身体突然间唔舒服，走出去睇医生或者入医院呢？我喺边度可以揾到佢咧？见到嗰啲杂物家当全部原封不动，我除咗可以帮佢守住呢个位置，睇住啲嘢之外，我真系谂唔到有啲咩可以帮到佢。我谂佢会翻嚟啩。第三日夜晚八九点钟，我见到一个女人攞住两袋嗰啲超级市场嗰啲袋，装满好多咩即食面啊、罐头啊、饼干呢啲干粮，好论尽咁样一路行紧过嚟，一路行一路四围望，甚至停低问下嗰啲街友装人哋啲家当，仲俾人闹添。后来佢问到一个比较好声气嘅街友，我见佢倾咗两句之后，就一路行过嚟啦。未去个街灯之下，哦，我见到佢个轮廓啦，我认得佢啦。咦，你唔系嗰日派饭嗰位姑娘，系咪啊？喂， 请问你系？ 我叫阿红啊。 哦， 你咁夜自己一个女仔走嚟做咩啊？ 我嚟揾一个叫五伯嘅人噶，你识唔识佢啊？ 哦，五伯， 吓， 我识。佢同我瞓隔篱啫嘛，呢啦、哦、就呢边。 咁人呢？佢而家喺边度啊？ 我都想揾啊，我唔知啊。上次攞完饭，佢突然间走咗之后，呢两日都冇见过佢啦。 又迟咗一步。 姑娘唔好怪我多事啊。 系。 你揾佢有咩紧要事啊？如果我见到佢，帮你话佢知啊，你唔使咁担心啊。 红哥啊嘛，嗱呢两袋嘢食咧， 哦， 唔该你帮我交俾佢啊。 哦， 话佢知阿玲嚟揾过佢，我过两日再嚟揾佢。 我冇问题。 好 啊，阿玲姑娘，你真系好人啊！做义工做到咁细心，上埋嚟攞嘢俾佢食，真系好人啊！你真系唔话得。 红哥，我唔系义工咁简单。 你唔系义工，咁你系？ 我系佢个女。 吓、啊？见到佢咁担心嘅样子，任何嘅一个人都唔会忍心有佢就咁失望而回嘅。我同佢去咗附近一间麦记嗰度坐倾下偈。系咧，点解五伯嗰日见到你要走嘅？ 阿爸仲系好嬲我啩？为咗揾佢，我周围去唔同嘅社区嗰度做义工，就是、希望可以撞翻佢。 你啊真系孝顺啦！其实五伯应该好开心啊，两父女咩唔啱咪讲到啱咯，可系咪啊？ 红哥啊！我同阿爸嘅阶梯唔单止系我同佢嘅关系搞得唔好咁简单，仲有佢同阿妈嘅感情。佢以前因为饮酒同赌钱嘅坏习惯，成日搞到家嘈屋闭。有次佢饮咗酒开工，喺厨房嗰度跌亲，整亲只手。 哦， 自此揸镬仔就冇力啦。 明白。 逼不得已俾个老板炒咗，佢做唔翻中菜师傅嘅本行。我知道佢都有周围去揾下散工做。但系佢慢慢意志就越消沉， 酒就越饮越多，有次仲喐手打阿妈， 吓、啊、哦， 搞到我哋一家人散晒。我知阿爸好后悔，但已经翻唔到转头。 唉，真系呢、這个真系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不过我咁睇咯，一家人唔好有隔夜仇。咁啦，我帮你揾佢翻嚟，你接佢翻屋企住咪好咯，好唔好啊？ 我冇本事，我先生唔系好中意阿爸同我哋一齐住。 系啊， 为咗呢件事，我同我先生已经闹过好多次交啦，我都唔知道应该点做，我觉得好自责，要阿爸沦落到瞓街，我系咪好冇用啊？ 唔好咁唔开心，唔好唔开心，我帮你揾阿五伯翻嚟，你等我消息啦。 咁、我就拜托你啦，红哥。 好好好。 呢个系我的电话号码，你随时打俾我啊。 好。嗰晚气温降到得八度，我好早就瞓咗啦。半梦半醒之间，我好似听到五伯嗰边有啲声，吓系咪佢翻咗嚟咧？不过实在太冻啦，唉，而家唔同佢倾偈住啦。不如等天光之后，我再同佢讲话佢女揾过佢，劝佢翻去，咁仲好啦。第二朝天一光啫，我就过去揾佢啦。佢真系翻咗嚟，瞓紧觉，个样好安详。喂，灵姑娘啊，系我阿红啊，五伯翻咗嚟，你方唔方便过一过嚟啊？ 系几时嘅事啊？ 是今朝 就咁就走咗啦。 唉，做人系咁化学㗎啦。好似阿五伯自己话斋，瞓咗觉走最好㗎啦。 佢成世人都系咁讲。阿伯成世人总算有样嘢如愿以偿。 唉，接开上边啦，灵姑娘。啊，有样嘢五伯走嘅时候一路揸手。我俾翻你， 交到去我手上嘅系一张阿爸、阿妈同我一齐影嘅全家福。 繁荣闹市，人近个心不接近，人常在笑。谁又笑得真？人又似天天去等，梦想总不会近。人渐老，那希望变做遗憾。繁荣暂借，难忘远景只看近。难忘会生根，谁愿意想得太深？但这心早落下印，无问我每分力是为谁赠？这是天暂借的快乐，借不了恨。暂借的美梦生不了根，凡明艳像有此路人，在你身边不顾地过，谁为你谁为我，我不敢问。繁荣闹市，人人个心不接近，常在笑，谁又笑得真？人又似天天去等，梦想总不会近。人渐老，那希望变做遗憾。这是篇暂借的快乐，借不了恨。 在你身边不顾地过，谁为你谁为我，我不敢问。繁荣暂借，难忘远景只看近，浮华暂借，难忘回生根。谁愿意想得太深，但这心早落下印。无问我会分离是为谁真。